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25点，跌235点，总成交金额24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4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01.4跌1毫，腾讯控股413.4跌3.2，中国平安91元跌8毫，小米集团13.3升2仙，盈富基金27.9跌2.5毫，信宇光学科技127.9跌6.1，中芯国际15.74跌4毫，百威亚太24.85升9毫，阿里巴巴215.8跌1.6，融创中国43.9跌1.0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094，瑞士法郎7.916，澳元5.197，加元5.864，新西兰元4.978，欧元8.4108。每百日元兑港元7.0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8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8点，跌244点。港金现价报147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5.41美元，卖出158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荔枝角道由于有爆水管啦，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喺荔枝角道嘅车不能够直去美孚啦，就要右转去大南西街噶。咁较早前咧就影响到啦，去美孚方向比较挤塞噶。咁而家咧就荔枝角道啦，就去旺角方向比较挤塞啊。去美孚方向咧就交通就比较正常噶。咁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受爆水管影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需要全线封闭啦。咁车辆咧去到呢一个位咧就要右转入大南西街，不能够直去美孚。咁而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去美孚方向咧就冇挤塞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顺业街；在新界火炭路去桂地街方向近住松头下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不能够踩单车，单车不能够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豪仔。早晨，阿田。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早晨，洛杉矶、纽约啦、伦敦啦、东京嘅朋友，大家好。 好明显听到佢把声。点 解上海冇嘅咁样？ 上海但系唔使打咁大招呼住。 系啊系啊，我哋保持距离啲系嘛。 系啊。 啊，好明显听到佢把声就吓。 好精神啊，系嘛？ 未开始练歌喉咯，嗬？ 唔系啊，我今日玩男低音啊嘛，几好系咪？ 系咪啊？今日咧就会诶继续我哋即系电台嘅新安排啦，就到呢度豪仔咧就 home office 喺屋企度咧就打电话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 系啊，佢今次转咗个电话啦，佢知有经过上个礼拜嘅经验咧，劈低个电话去救仔之外啦，之后咧佢就话唔不如我索性用翻我手提电话匿喺房啦，系咪啊？ 唔系，我可以一路救仔咧，一路救仔，一路都可以听到电话咧。同埋头先我偷听到你哋喺咪后嘅对话咧，我想话俾你听，你哋真系好冻噶。其实应该要经历咗。我头先听到你哋话咧，琴晚都唔系好冻啫嘛，又话霜冻警告系咪？ 总之头先我哋咧直接讲佢坏话啦。 我哋咁话 喺佢背后又喺佢面前，同时间就讲啲真话俾佢听啊嘛，系咪？ 琴晚霜冻，我真系又不过我喺屋企咧系闩晒所有窗啦。留一条罅仔啦，跟住开两个暖炉咯。 O K， 哇，两个暖炉你开到， 你好似同烧炭冇乜分别。咁我哋报个天气先啦，好唔好啊？而家嘅气温咧就系15度嘅，相对湿度咧系51%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你嗰边系咪好冻啊？ 系啊，好容易见效咧，就知道有几冻咧。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得噶啦，就系、是、咧你 成日 匿埋皮。唔系你试下匿喺被斗度咧，你但系你就譬如匿喺被斗度你睇手机， 嗯， 好快你就会发觉，因为你如果匿喺被斗睇手机，系你要拱起只手噶嘛， 你个身暖个手冻系咪啊？ 哇，两下就我琴晚有试过咧，谂住爬下睇下冇啲咩第二新闻咧，都唔使一分钟。你突然发觉两只手咧，左边就系急冻肥牛，哇！右边就系咧象拔蚌咁样咧，实在太冻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嘅警号，咁我就即刻放弃咗，匿埋咗喺被褥里边。 你睇下，一个人懒同埋唔工作咧，真系有好多原因同埋藉口嘅。 我 哇！天气好冻嘅，所以我就唔可以做住先啊，咁样啊。 系俾你识穿咗，俾你识穿咗啫。 系啊，咁你屋企冇暖炉嘅咩？ 有，但我房度就冇咗。 OK， 我啲皮肤又好滋润噶嘛，如果唔系咧，又爆擦咧，拗到烂又唔掂啊！真系，而家头先相对湿度几多啊？ 51%，51啦，红房啊！ 不过都个感觉觉得几 dry 嘅，即系好似咧，我之前我都讲过一次啊，系今年咧第一次有一个咁浓嘅感觉咧，就觉得咧，因为我从来冇搽 hand cream 嘅习惯，即系觉得哇，只手真系好干咁样咯，会觉得系啊，咁所以咧嗱，我就冇咩大碍嘅，我觉得冇乜事嘅， 系我都觉得 OK 嘅。 但其实咧，我觉得 home office 已经系有用噶啦，好似琴日头先阿田咁样讲啦，你咧有开翻少少嘅窗嘅，跟住个屋企里面咧，就算有开到暖炉咧，个感觉咧都系觉得温暖嘅，唔算觉得好冻嘅。因为我琴日真心 home office 啊嘛，我真系一个口罩都唔使用，我全日唔需要离开屋企嘅时候咧，今日琴日我哋冇出去啊嘛，我又冇出到街路。 咁你变罗局长啦？ 咩啊？ 你未变咗罗局长 冇？我冇佢咁劲，我点可以同佢比啊？系咪先？ 你冇用口罩嘛？ 我只不过冇出街啫，咁冇用口罩。但同时讲嗰样嘢咧，可能冇出过街咧。你个屋企个窗又唔系即系开到好大啊？嗰样嘢咁样嘅话咧，成日喺屋企里面，嗰、那个气温咧，个人咧觉得暖粒粒一啲噶。其实都可能呢个系 home office 嘅好处。 系我晏啲咧，我有任务咧，我都要出去，我学唔到罗局长咁样嘅。 哦， 除咗咧一嚟咧，即系我其实我晏啲都要翻电台，大家都有啲工作处理之外咧、我今日咧其实仲有一个好紧要嘅任务咧，我讲出嚟都有啲心惊胆跳，你知唔知？ 咁、你即管试下讲出嚟啊！ 我一间咧， 你又要去医院啊？ 唔系啊，你 唔系， 你做歌手六哥啊？你如果呢样嘢我哋心惊胆跳啊？ 咁呢啲你哋心惊胆跳啫，但我一间要做嗰样嘢咧，啲眼咧。我今日要做一样咧，好似人哋保镖咧押送物资嘅任务啊！ 哦，即系你手头上咧有好多口罩啦，同埋厕纸喺呢个时候咧，你要运送俾其他嘅屋企人咁样。 唔系，首先咧，我一定要细声啲先，净系纽约、东京、上海同埋北京嘅听众知道好啦，咁样。因为晏啲咧，我又要攞啲，即系讲出嚟我都惊人偷听到。我要攞漂白水。 哇，好矜贵啊！ 咦， 好矜贵。 我想话，琴日咧，我即系咁啊，我妈咧都运送咗啲咧去俾我家姐去补给啊。 细声啲，唔好俾人知你琴日你阿妈运咗都惊俾人偷啊！你知唔知？ 系啊，我都担心。我话喂，你小心啲啊！佢话诶，唔紧要啦，我有车仔推嘅咁样。咁我话咁啊， 车仔咪仲养啊？ 唔系，有车仔咁咪包住啊嘛，遮住唔知系啲咩嚟噶嘛？系啊。 你有冇写住不是漂白水啊？ 要啊。其实如果你讲到漂白水咧，我今朝咧喺呢个港铁站咧都有一个嘅经历噶，因为咧我一行过即系要去到旺角站月台咁样啦，咁就要转车嘅时候咧，我闻到咧一出个车厢就哇好大阵漂白水味。 你戴住口罩都闻到， 闻到。但平时咧如果唔系有疫情之前咧，你都系讲同一句说话噶，就系、哇咁大阵漂白水味嘅， 系啦。 但系而家。哇！好大陣漂白水味啊！即係成件事覺得咧係啊正啊，但係同一個即係學做戲一樣啊，同一句對白有一千個語氣可以講 啊，但係平時係秒嘴噶嘛，哇！咁大陣漂白水味嘅， 犀利啊咁樣， 變成咗好大陣漂白水味啊！ 多两啖咧，坐喺个鼻里边咧，喂，要漂白水，不如塞喺里边咁啊！ 你咪话嗱，除咗你咧话会，我今朝咧都见到行路翻嚟嘅时候咧，我见到有个伯伯。左一代啊，右一代咁样， 系 我眼见睇到全部都系 Lambo 嚟嘅， 咩啊？ 厕纸啊 ，Lambo 啊 ，Lambo 厕纸 ，Lambo 啊，喂，长条嘢，遮条条装嗰啲嚟嘅，讲紧 系啊，因为你知我今日咧。要搵呢个漂白水出去咧，但我唔系就咁俾人就算数喎。我今日要用以物易物嘅方法咧进行交易。 哦，你换咩翻嚟啊？你换咩翻嚟？ 你用漂白水换到啲咩？ 我换 Lambo 啊！ 哦，你屋企冇 Lambo？ 一系啊，因为原来咧，我琴日唔知我老婆就同我讲话，你听日晏啲你要翻工啊嘛，我系都要嘅。佢话嗱，你同我搵呢桶嘢出去。哦，哇，漂白水啊！嗱，你搵去俾我个 friend， 咁咧佢屋企冇漂白水啦。咁我咁啊，咪就咁啊算噶，唔系。換翻兩卷 Lambo 翻嚟，我話點解？我話屋企冇啦，原來佢真係買唔到啊！陰公， 係啊，我真係幫下你啊！ 用呢個嚟買，咪佢話嚟換。跟住我點解？點解人哋有？佢話係人哋有多啊！佢有多 Lambo， 但佢就冇漂白水。我哋有多啱漂白水，但冇 Lambo。佢話聽日就做呢個動作，換啲嘢翻嚟咯。哇！兩樣都係貴重貨物嚟噶，大佬。 而家真係要以物易物咯，嗬。 而你知唔知咧？其實係有價有市嘅，因為我見到咧。有報道就咁樣講到嘅，有部分嘅廁紙咧卷裝嘅廁紙 啊， 已經係去到你係啊咩？你知我講咩？ 我琴日有睇到，我琴日都睇到一個情況啊，係會去到一個點幾多錢一卷啦，同埋 散賣啊，冇錯，琴日去到6.9一卷啊，平時我哋咪一條廁紙咧就係十卷咁樣嘅，佢已經去到咧散卷咁樣賣啊嚇， 所以你要一卷係咪好貴噶？ 梗係貴啦！ 平時一條廁紙十卷係幾多錢啦？阿貴師奶， 廿幾至到三十幾、四十幾都有嘅。咁你即係平均價咧，即係四個幾一卷最貴嗰個。 咁都唔係，如果係十卷啊嘛，你話廿幾到三十幾，即係兩個幾到三個幾啫，一 卷啫。 兩個幾到4蚊咯。 係啦， 而家6.9一卷喎，講緊個價錢貴咗兩倍以上咁啊！所以你咧去以物易物嗰陣時咧，都要同你老婆講清楚啊，究竟你嗰支漂白水係值幾多錢？喂，好似如果咁樣計個價錢，可以攞到三卷阿 Lambo 翻屋企喎，咁啊嘛。 仲有啊，你知唔知啊？我最紧要系咩咧？就咁以物易物完咧，我仲有个最紧要嘅任务咧，就系唔系话咧？之前好早年初咪落订嘅，有啲口罩咧。 系啊，点啊？终于买过啦， 攞到货啊，有得。 到而家先至喺年初订货咧，而家先至有翻到嚟，因为嗰阵时好多朋友搭单咧，就要买噶嘛。今日咧，佢终于今日几多号啊？今日都2月10。 即系成三个礼拜有多咯， 三个礼拜佢先到嗰批货。咁但系咧，如果以前咧就大安旨意就话啊，你到咗嚟香港咧，咁你咪送到嚟我哋地址咯，广播道你就送嚟啦咁样。 系啊系啊。 但系咧，我老婆今日同我讲话。

系啊，有 Westlife 呢首歌叫做 Seasons in the Sun， 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冻冰冰嘅朝头早。 系啊， 我估咧即系少少时间啦。我谂琴日睇到嗰条片咧，都真系大家都有喺生命入边多咗少少嘅暖流啊！可唔可以咁样讲咧，豪仔你觉得？ 我头先想听嘅就系会唔会有朋友呢只歌啫嘛？ 系啊，呢首歌我谂我哋三个自己唱好啦。有阵时咧，即系揽住个真正朋友的个好嘅，有声系啦。啊，琴日咧就话说咧就有条片咧，即系唔止一条添，我见到就流传咗出嚟嘅，系啦。咁其实本身就应该一个开心大饭局嚟嘅啫，大家即系有啲聚会咧咁都可以嘅。不过咧里面咧因为咧即系星光熠熠啊，里面咧包括有啊警务处嘅处长啦，仲有好多唔同明星足球队嘅朋友啊，包括有譬如见到有啊谭校长啦，有赵伟哥啦，有成龙大哥啦，有方中信啦等等咁样嘅，就喺条片度出现。咁虽然咧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就喺条片里面就讲咗唔好影相啊，唔好传出去啊，即系之类咁样。不过唔知边个咧咁生性啊吓，虽然有啲嫌疑嘅人物噶啦， 其实你睇嗰个角度咪知道系边个咯。 因为佢嗰个人咧就本身坐咗喺主家席度拍片嘅， 系啊，咪就系咯， 而佢拍片咧 唔到噶，你淨係知道有隻手突出嚟，啲人而家執空啫嘛。 唔係，但係執空，執空 未必捉到佢件衫袖咯。 係啦，喺個衫袖度話疑似就係一位朋友咁樣，嗰位朋友都好出名噶啦，都真係。跟住咧就將啲片咧就拍低咗，唔知邊個就唔生性又影埋出嚟咁樣。而佢哋當中嘅呢個飯局有啲嘅對話咧，都幾震撼嘅。系啦，即系都真系可以上到 C 一啊，即系争少少上到 A 一噶啦。其实 好有启发性啊，因为我哋而家终于知道咧，原来想做警察咧就要跟边啲人学习咯。 系 呢个系最大启示咯，系咪先？即系我哋以前以为可能系咪要咩，即系有坚毅嘅咩意志啊、强健嘅体魄嗰啲咧，原来唔使。最紧要识得做咩咧，就 系 要睇阿方中信咯，同埋睇成龙就得噶啦。 系啊，大哥拍好多嗰啲 警匪片系啦，但系估唔到啊，连啊，即系真系真心嘅，因为将嗰个片段就见到啦，连我哋嘅警务处长都话、我做警察系因为成龙大哥， 系 因为方中信，全部都系学你哋嘅、 嗯， 我唔知点做警察，睇下睇下就识做啦。另外他还讲了一句嘅，我真的很憎你啊！指住阿校长， 系 因为我老婆喜欢你，仲多过喜欢我啊！咁 样 系啊我觉得 真情流露嘅，其实 真情流露我真的觉得是两边讲嘅。如果你就咁睇呢啲文字嘅话咧，可能会觉得哇唔系啊，话你咁讲嘅，但其实另外一边去睇咧。其实会唔会一啲即系朋友之间互相即 系， 哎呀你好劲啊，你好正啊，哎呀我都系靠晒你咋先？有阵时其他饭局都可能会讲啲咁嘅说话系咪？ 大家因为佢而家系唔系讲紧喺一个警署或者喺一个 官方嘅活动 啦？咁佢系一个叫参与私人活动嘅时候，咁佢轻轻松松去讲，咁嗰个只系俾人拍咗嘅啫。如果唔系，我哋都唔 自己人拍咗嗱，记住吓，唔系偷拍嘅应该。 咁我哋系唔会知道啊。咁系轻松松，即系原来佢都有轻松嘅一面咯，系咪可以咁睇啊？ 唔系，咁你有轻松嘅一面啦，但如果你话咧要咀嚼里边嘅意思咧，都好多嘅。譬如第一咧，你终于知道咧，做明星咧，特别系做明星足球队嘅人咧，其实咧喺抗疫方面咧系有好好嘅。效果嘅，因为当大家而家都惊咗咧，唔够胆即系有好多聚会啊，甚至乎要 home office 嘅时候咧，你发觉原来佢哋系可以唔使戴口罩啦，但系佢哋系可以继续喺里边唱歌啦，同埋玩嘅。 而且佢哋系几多身体嘅接触啊，即系大家有拥抱啊、握手啊、共用一支麦啊呢一啲咧，都系多嘅咁样出现率。 啊，唔係， 你見到第一個好勁嘅喎，真係。 我反而喺度諗啊，究竟佢係咪而家係即係近排嘅一啲聚會，定係攞翻之前嗰啲咁嘅聚會嘅片咧咁樣咯？ 唔係，佢有講區議會㗎，因為佢有話我喺區議會發言咁叻咧，咁所以就係呢一排嘅。咁同埋當然第二好大啟示就係、是，哇！原來咧，阿一哥咧，佢係學成龍同埋方中信做警察咧，咁我諗好多人都會諗乜成龍大哥嘅動作嗰啲警察片裏邊咧。 好似冇最近大家見到嘅嗰啲，即係企好遠啊！嗰啲警察通常衝嘅第一線噶嘛， 前線之中嘅最前線噶嘛， 人哋揀到最前線噶嘛。咁如果你見到啊，有冇啲同我哋而家好似又唔係好覺喎？乜現實生活裏邊嗰啲阿 Sir 點解又寒唔曬嘅？真係好拗頭啊！所以一路聽佢講嘅時候都 唔係，所以咪話咯，佢人哋參與一個私人活動，所以佢講嘅説話咧，未必係等於代表噶嘛，係咪？ 但我覺得有一樣嘢咧，係佢哋一致都有嘅喺成件事上。上面咧，我見到咧，即係同以前嘅清兵有啲關係啊，都係深厚有個勇字啊，係啊，點解要個勇字咧？嗱，好簡單啫，佢哋喺呢個疫情底下咁近距離接觸， 係啊， 勇啊，係咪？成龍大哥，你夠膽話佢唔勇咩？我話勇啊，係咪？一哥勇唔勇啊？勇梗係勇啦，係咪？全部人啊拍低咗，仲擺埋上嚟，哇，好勇啊！真係 講個先勇啊， 應該第二個字係個慳字。 好啦， 嗰度在場十幾人慳咗幾多口罩？你話 呢個犀利啊！所以咧，真係要向佢哋好好。學習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會盡快安排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352名港人回港，本港其中一班包機明日飛抵東京羽田機場，機上的港人能否如期回香港要視乎日本當局在明日能否完成病毒檢測程序。他重申船上港人回港之後仍然需要強制檢疫14日，不過目前的檢疫中心已經接近飽和，所以要徵用火炭未入伙公屋晉陽村改作為檢疫中心，讓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港人回香港之後進行檢疫。由於其他檢疫中心建設需時，晉陽村是唯一選擇。 在抗疫工作裏面呢，檢疫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在一些確診者的緊密接觸，或者是有一些比較風險高的人士，我們都需要用隔離來到檢疫它，從而是阻斷這個傳染鏈。目前來講，香港我們只是建設了4個，這個都是透過徵用一些度假營或者是一個文物保育項目裡面的住所來到做這個檢疫中心，那個數量是非常之有限，大概是150個。去到今天我知道都差不多接近飽和，所以如果要為比較大量的人士進入去檢疫中心，必須要有一個更加大規模的檢疫中心的設立。所以即未入伙的公共屋邨呢，是成為了一個 可以做的選項。以晉陽邨為例，我們希望每一座呢能夠可以做到幾百個單位，也都足夠可以應付到在這個鑽石公主號郵輪上回來的，如果所有回來是300多位的香港居民呢，是可以在這裡進行這個檢疫。所以希望各位市民都能夠諒解和包容，這個是為了整體社會的好。如果我們沒有檢疫中心，需要其實接受隔離或者檢疫的人士是通街走，將會為香港在這個抗疫工作裏面帶來一個很大的漏洞，最終受害的都是香港的居民。如果沒有晉陽邨，我們目前是沒有後備方案。 在日本东京，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说，钻石公主号邮轮的香港乘客如果有新型肺炎症状，不可以随政府包机回香港，要留在当地接受适当的医疗安排。详细情况有待和船公司和当局商讨，亦都有待了解有多少名港人乘搭包机。欧志光说，今日会在香港政府驻东京经贸办开会，下周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职员和当地有关的单位会面，希望争取今晚到码头等的地方实地视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说，通讯办由上星期六至今共收到200多个涉及香港电台电视节目头条新闻的投诉，正是跟进处理。通讯办会在完成跟进工作之后向公众交代。发言人说，香港电台约章列明香港电台的编辑方针必须准确持平，港台整体节目制作和编采立场都应该全面贯彻实体现香港电台约章定明的公共目的。 發言人又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已經敦促港台必須嚴格遵守香港電台約章，廣播處長作為港台的總編輯，需要為港台作最終編輯決定，並就港台節目監製所作的編輯決定負責。港台亦都有製作人員守則指引節目製作，部門亦都應該全面恪守。警方早前去信广播处长梁家荣，话头条新闻特别是名为警方讯息的环节，多次以嘲讽的形式抹黑警队抗疫期间的工作，表示极度遗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8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367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8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13.1跌1.8，美团点评100.9跌6毫，腾讯控股412.2跌4.2，中芯国际15.26跌8.6，中国平安91.2跌5.5，信宇光学科技127.2跌6.8，盈富基金27.8跌3.5，阿里巴巴215.2跌2.2，建设银行6.53跌1仙，百威亚太24.55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82，澳元0.669，加元1.326，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6.992，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37点，跌285点。港金现价报14,70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5.92美元，卖出1,586.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啊！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近日德福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啊！重复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近日德福花园有交通意外，咁桥面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咧，要经观塘道先去到伟业街天桥嘅，咁呢一段路咧就挤塞，咁而家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咁另外啦，香园围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粉岭出口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都系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就是香園圍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日粉嶺出口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車線需要封閉，一帶就車多。另外荔枝角道受爆水管影響，去美孚方向近日大南西街仍然是全線封閉，所有車輛就要右轉入大南西街，不能夠直去美孚方向。現在現場就沒有擠塞，但是封路措施仍然繼續，就是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日大南西街呢就需要封闭，车辆就要右转入去大南西街，不能够直去美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月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火炭路去桂地街方向，近月瑞和路一段挤塞，龙尾都是排到去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开源道小隧道方向油塘、三号干线落斜呈祥道分叉位、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沙头角公路启宝云石厂来回，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CIBS 首尔之音 K-POP 之外， 안녕하십니까 Hong Kong. This is CIBS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Sounds of Korea Beyond K-POP. 环保商长大挑战第四季又同大家空气中玩游戏啦， 每集邀请校长、老师和家长接受小主持的挑战 Game Start。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你最想同佢做乜嘢啊？ 因为个崔雅话佢好识买餸啊嘛，我要桂花田嘅美食嚟教下我点样识个鱼档老板啊！ 阿钱一定系一个好尽责啊、好经验丰富嘅好太太嚟噶嘛，我一定可以教我煮 饭。你十八岁都未够，你有几多只牙未甩啊？你咁讲嘅 桂花田，咁你最想同听众做啲乜嘢啊？ 梗系做好节目啦！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系啊，而家气温15度，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我呢个拍档。手袋里面一定做足功夫，因为佢平时个袋都好鬼重嘅，重喺啲咩呢？系啊，佢嗰个记事簿啦吓，佢冇咗佢就唔知当啦。跟住佢个 hand cream 啦，佢个茶嘴唇啦，佢个发 gel 我唔知有冇咧吓。佢把梳都唔知有冇嘅，不过佢嗰件褛一定会有喺度嘅，因为佢好识保护自己、爱惜自己嘅。佢系边个？咪就系好中意扮靓又好中意炫耀嘅黄耀祖咯。 其实你刚才讲大部分的东西在我的袋里面都没有出现的。 是吗？没出现吗？ 记事簿我一定润唇膏摆裤袋的嘛。 哦、 而你刚才讲梳，唉，我得过几条毛，梳乜鬼啊？ 我不是说都不知道有没有啦，是啦。胶头的东西都有不知道有没有。 胶头的东西都不用胶了才出街的嘛。 那我记事簿一定有啦。 记事簿一定要有。 那个 hand cream 有啦。 是啊 ,hand cream 都说没有了，今早就说我从来都不查的。 是啊。 开始觉得要查。但另一样东西都可以提一提大家的。带定一支暖水啊！即系如果咧，即系天气冻咗嘅话，我就一定会有带住支暖水嘅。同埋有阵时咧，你喺公共交通工具，尤其是而家，有时喉咙痕你，哇！全车人即系会当你有病噶啦，系咪？即刻饮啖暖水嘅话咧，喉咙舒服啲，咁啊自己舒服，人哋又放心啦。 即系唔好俾佢干咳咯， 昨天阿祖在一个报章上就看到一份公开信，看到之后其实个心里面真的觉得有些不舒服，一定要在这个风头火势上告诉多些人听，这样才是对的。因为昨天就是这个香港消防处救护员那方面，他们就是出了一个公开信，他们就这样讲的，其实一个你可以当是一个呼吁来的，但这个呼吁呢其实都讲了几耐，好像没有人听到咁。咁不如就试下借住我哋呢一个嘅电台节目啦，会唔会博到多一两个人听到都好事啊咁样。佢哋呢就会讲到啊，救护员就话呢，其实疫情至今呢陆续有疑似或者确诊嘅一啲嘅肺炎病人啊，佢哋都系经救护员治理咁或者系接载啦，就去到呢个医院去治疗嘅，都好合理啊，系咪？可能佢哋打999，跟住救护员呢就会去接佢哋，就去到医院嗰度。但是好衰地是咩呢？有部分嘅病人呢就疑似隐瞒啊佢哋嘅旅游景记录，又或者其实佢哋曾经接触过一啲呢确诊武汉肺炎嘅患者等等嘅资料呢，就冇同救护员讲， 但救护员咧就要即系同佢哋有好近距离嘅接触啦，喺架车入边度啦，都要一段嘅时间。所以咧，今次咧，香港消防处救护员咧就特别发咗呢个公开信啊，希望呼吁市民，你哋真系需要提供准确嘅资料俾救护员同埋医护人员嘅。同时间亦都希望啊，喺法例方面咧可以保护到佢哋啊，将呢啲咧嘅行为啊，即系误导一啲救护员啦，提供一啲错误嘅资料嘅话咧，系属于违法嘅，因为咧要保护埋救护员等等嘅医护人员嘅。因为其实咧，佢哋会方咧形容呢一类型嘅行径咧，其实对嗰啲病人，你哋自己都冇好处嘅。你唔将真实嘅资料咧话俾人哋听嘅话咧，咁未延误咗你哋嘅治疗去进行咯，系咪？但系更加大件事，即系嗱，你自己唔医你自己，你自己屎啊，系咪先？但其实嗰样嘢你会影响到人噶嘛？因为咧就系会有好大嘅机会咧，会将病毒传染俾到一啲咧同佢接触过嘅救护员啦、医院嘅职员啦。护士咧、医生咧，绝对系罔顾住嘅医疗服务提供者嘅安危嘅，亦都增加咗病毒喺社区爆发嘅风险。好明显一个字，非常之自私啊！唔单止唔去即系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啊，连佢身边所有救紧佢嘅人啊，都会摆咗喺一个好大嘅风险里面度。工会咧就形容呢一个嘅行为系极不负责任嘅。所以咧，就希望咧，会唔会喺法例上面咧，都可以将呢啲误导救护咧，系属于违法，帮到一啲嘅救护员工会嘅朋友。其实睇到呢一度咧，有另外一个数字都可以同大家讲嘅。之前我哋节目都有讲过啦，即系都有睇到啊，政府咧就分派唔同嘅抗疫物资啊，俾唔同嘅部门啊。咁啊，救护员系隶属于呢个消防处噶嘛。其中有两个数字可以话俾大家知嘅，消防处佢哋得到嘅漂白水嘅数目系零支，一支都冇。全身嘅保护衣咧，零套，一套都冇。但系其实佢哋，我唔系要攞佢嚟同其他边一个攞得最多啊，各样嘢嘅纪律部队去比较，唔系。我只不过会话，其实佢哋真系走喺最前线噶，系咪？人哋打电话去要，哎，我要一个救护员嚟帮我送我去医院啊，佢哋咪最前线噶咯。但系佢哋得到系零支漂白水同埋零个嘅全身保护衣，嗰样嘢。就算是他愿意自费去打埋呢一份工，唔代表他入到货同买得到噶嘛，系咪先？所以我会话咧，即系如果他哋嘅工会咧都咁大声走咗出嚟讲，第一样嘢，所有嘅市民，如果你真系有唔舒服，你需要救护员去帮你，你想人哋去帮你，第一样嘢，你帮自己同帮人哋，你有啲乜嘢嘅病历啊，外游嘅记录啊，唔好讲大话，唔该，你即系将真相话俾人哋知，起码人哋可以做一个好啲嘅保护，保护自己之余咧，佢点样去救你啊，都可能会快咗啦。第二，希望有关嘅部门咧，真系听到佢哋嘅诉求啊。因为真系有人，你睇报纸就知噶啦。而家香港有累积咗60个个案啦，就系确诊嘅，有唔止一个确诊嘅个案嘅朋友，佢哋都有尝试隐瞒过佢哋外游嘅记录噶。但系呢啲外游嘅记录啊，对于喺成个医院所有嘅人都系非常之危险噶。保障佢哋啊，佢哋帮我哋走在最前线，但系佢哋冇人话打呢份工要攞埋自己同埋屋企人嘅生命出嚟噶，系咪？风头火势，保护住我哋医护人员啊，同埋救护人员咧，其实我觉得人人有责嘅。我呢位嘅拍档咧，一直都非常支持佢哋，知道佢哋咧坚系喺呢个水深火热之中系大佬阴功啊，所以佢一样都咁支持我哋香港嘅医护人员噶。佢就系桂花田。 点可能唔支持佢哋啊？因为健康吓、生病，人人都平等嘅。冇话你有钱啲你就唔使病，你穷啲你就唔使病，唔系咁样嘅。所以呢个时候我哋最紧要最紧要就系支持我哋嘅前线医护人员啊！加油啊，你哋！嗱，每日咧睇新闻咧，真系心血少啲都唔掂当嘅，又或者俾自己有定心理准备，咁先好接受呢个挑战，先好睇新闻吓。否则咧，你日日咧都会开口闹人，又或者咧好激气嘅，咁咧激气就会点啊？激气就会伤身体啦嘛。好多时咧见到咧啲网民咧，因为一则新闻咧闹到咧，真系闹到呕血咁滞嘅。咁啊，有咩为咧？系咪嗱？有冇谂过，不如俾自己清空一下，又或者学下原谅下人哋，或者体谅下别人，多从其他嘅角度去睇一单新闻啦。真系噶。 咁样咧，一来咧就对自己身体会好啲啦，二来咧人哋啊都会欣赏你啊有高情操喎。咁但系仲有三来咧就系、是、可以令你会长寿啲系。啊！大家嗱，呢、这个叫防疫功夫都做得咁多，同埋做得咁高效率啦，系因为咩啊？唔想感染到肺炎啊嘛。咁因为感染到肺炎之后，有机会有机会啫吓、啊，我唔系讲紧啲咩，可能诶医得唔到咁样，跟住咧就医唔好之后就点啊？哎呀，系啦，就会系啦，拜拜啦咁。咁啊，日本有位伯伯咧，佢刚刚咧喺二月五号啊，佢过咗佢112岁零344日。啊，点解咁刁转啊？咁系啊，因为佢咧嚟紧3月5号咧就系113岁啦。咁佢就成为咗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啊，应征为在世最年长嘅男性。而呢位人瑞啊，伯伯咧叫做啊道边智哲。咁啊，阿智哲先生就话啦，由于咧年轻嘅时候佢咧都好中意食甜品嘅，咁啊，所以咧好早期咧就已经冇晒啲牙齿啦，啊，所以大家记住啦，食得太多甜品都唔系几好啊吓。不过咁冇令到佢唔开心，佢仍然都中意食甜品，不过而家食呢啲唔使咬嗰啲。咁啊，咁啊，跟住咁呢段日子做啲咩啊？哦，佢话佢平时都早做好运动噶，所以运动都好紧要。咁啊，又会写下书法，静下自己。会做下折纸啦，同埋做下数学题，好等佢自己嘅脑筋唔好停低啊嘛。哎，所以咧好多时咧嗰啲访问咧都会问翻啊，伯伯你长寿嘅秘诀系啲乜嘢？除咗啲日常生活系呢啲嘅话，咁咧啊，哲哲伯伯就话啦，常欢笑，莫生气，咁就得啦啦。系啊，112岁零344日啊嘅伯伯就话，人岁就话啦。唔好嬲，笑多啲就长命啲啦。咁咁多位听紧节目嘅你哋啊，希望咧能够咧真系听住节目都可以咧，每一日都俾你笑一下，笑出嚟咧，你个人都真系舒服好多嘅。就唔好听到或者睇新闻咧睇到嬲猪。咁啊，真系嘅，爱锡自己等于爱锡家人啊。否则咧，你每日都系伤害紧自己就唔抵啦嘛。但如果系成日都嬲猪嘅话咧，唔该你真系静落嚟睇下自己有啲咩嘢可以令到自己做得开心嘅。啊，系啦，记住爱锡自己等于爱锡屋企人。爸爸话每日笑多啲，人都会长命啲噶。 水的来去，把眼泪流成一阵雨，能不能够流到你心里？ 一定是潮水的魔力，让海岸也无能为力，就当是生命中的奇迹，改变了天涯海角的距离。可能大雨来得太早， 我还不知道， 可是情话说得正好， 我还在 怎么样寻找， 来时路已经找不到。 水的魔力，让海岸也无能为力，就当是生命中的奇迹，改变了天涯海角的距离。可能大雨来得太早， 我还不知道， 可是情话说得真好， 我还在 怎么样寻找， 来时路已经找不到。可能缘分来得太早， 我还不知道， 可是情话说得真好， 我还在寻找， 到过以为在 却突然紧靠在我怀抱。 陈洁仪爱得正好啊，深度气温相对湿度49%啊。 嗱，讲爱嘅话咧，我谂咧最爱香港人其中一个一定系佢啊，李嘉诚啊，成哥又出手啦， 又出手啊，见到 佢一出手咧，真系唔系变之有没有嘅，佢一定有嘅佢。 我好似咧唔会觉得有完咯，即系呢个只系一个起步。 同埋係有愛喺入邊度嘅， 同埋有盼望 係咪？我靠曬佢啦！香港始終有你啊！真係首歌唱俾你聽嘅，因為咧李嘉誠嘅基金會咧就咧，琴日就講咗啊。25,000個攞去用啊，咁樣就喺呢個社福機構咧，就派呢個250,000個口罩嘅咁樣，仲話咧就係會俾13間嘅社福機構啦，另外就俾6間嘅長者院舍啊，就由佢哋去用先嘅咁樣。 係啊，希望咧可以咧即係即係派俾我哋一啲低收入家庭人士啦，又照顧啲人啦，譬如有病嘅朋友啦、小朋友啦、長者啊、殘疾人士啊、嗰啲基層人士啊等等啦，獨居長者啊、義工，哇！真係嗰、那個範圍好闊啊！ 係啊，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基金會咧亦都努力啊，喺各地咧採購嘅一啲咧。啱嘅物資咧，就俾一啲醫護人員就 N95 啦嚇，佢就話咧有信心有嘅，跟住咧就會陸續咧就抵運抵香港噶啦，並且咧會按照住醫管局統籌咧，向醫護前線咧就送上俾佢哋嘅。 喂，其實咧都唔單止阿成哥咧，佢即係做呢件事啦，其實其他嘅地產啦，譬如新鴻基啊、信和集團啊、九龍倉啊、恆地啊、新世界發展即等等佢哋咧，佢哋都有即係出心出力嘅。 係啦，但係如果一個唔好彩，我哋唔係阿成哥暫時幫。帮紧嗰一班咧，即系都好需要帮助嘅朋友啦。我见到网上面有一张相，呢位嘅朋友咧，佢选择自救，而佢自救嘅方法咧，就成为咗网上嘅神图啦。点解咁样讲咧？ 即系佢又系谂住自己 D I Y 口罩的方法。 D I Y 口罩太弱鸡啦， 而家太多嘢。 因为佢话咧，即系佢自己本身嘅谂法就系、是，我要用一个方法，唔单止可以遮住个口， 系 要遮住埋对眼，再加埋。遮住埋对耳， 哦， 咁样佢点做咧？ 咦，佢真系要做呢个 Iron Man 或者蝙蝠侠嗰啲由头笠到落尾噶咯。 所以我喺呢个时候咧，佢就自己整咗个装置，就亦都搭咗呢个港铁。仲俾人哋偷影咗佢嘅相，擺咗上網之後咧，就係呢一張相啦。 啊，係啊，係啊， 係啦，大家都會見到啦。佢就係用咗一個咧，就係file 膠 透明 file 係啦，跟住咧就自己加工咗之後咧，就真係笠住曬成個頭 咁樣啦。即係由頭笠到落尾，落到個條頸度啦。 真 係 笠到落條頸 啊！因為覺得 A4 噶嘛，因為個人一個頭冇 A4 size 咁長噶嘛。 呢張相咧就被網上瘋傳啦，而佢自己咧即係俾人哋其實有少少取笑佢嘅，但係佢又唔介意喎，走翻出嚟就同大家講， 我就預咗俾人影噶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學習到添。 係啦，佢仲唔介意就同大家分享。如果大家真係驚到好似我咁樣嘅話咧，3蚊，只需要你用3蚊買一個透明膠文件夾嘅話咧，就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頭笠啊，笠住曬你成個頭嘅。佢仲有分享噶喎，佢話嗱，如果大家要買嘅時候，各位網民啊嚇，要咁樣笠住眼啊、口啊、耳都可以笠住嘅話咧，佢話記住係要買 F4 size 嘅文件夾，唔係 A4 size 啊嚇咁。 样。F4 添啊，系啊，唔使 A， 唔止 A4 添。 佢好简单嘅啫，文件夹中间侧边嗰个位置咧，剪开两个窿，加条绳喺后面度绑咧，仲可以 adjust 到个位置，唔会太紧，亦都唔会太重武器嘅咁样。 系喂，佢呢个真系可以叫做又睇到嘢嘅时候咧，又保护到自己。琴日咧，我见到喺网上面亦都有条片咧，话 Evan 梁浩文咧，佢都有教大家用 A4 file 嗰啲嘢咧剪咗出嚟咧，点样可以保护即系成日都话要除低个口罩咧，要摆落张纸度嘅。 唔系纸嘅，最好就话系信封嘅。 啊，系啊，信封啦，系啦，咁样。咁佢就话啦，咦，大家可以咧循环再用，就系剪咗出嚟咧，就系剪翻好似嗰个口罩个 size 嗰个胶 file 啊，又系呢个咁嘅胶 file 啦。咁跟住咧，你就带出街，跟住咧你就可以套完之后翻嚟咧清洗，又可以再用啦。 哦，即系同个 可以循环再用啦。 系啦，我见到嗰啲医生介绍咧，就话信封咧就可以用一次嘅啫。 系啊， 咁我唔知啊 ，Admin 教嘅呢一个方法。 你可以洗清洗咯，佢话唔使再成日 消毒咗 咯， 咁都可能系另外一个大家可以考虑嘅方法。 系啊，跟住咧佢话咧剩翻即系剪咗 file 之后咧，剩翻嗰啲咧唔好谂住嘥咯，唔好谂住哎呀咁咪嘥咗 file 咯，唔系啊，佢将佢剪完之后咧，你平时都要去揿机噶嘛， 系啊， 佢剩翻嗰啲咧，你度翻咁即系几寸嘅 size 啦，跟住咧当你揿机嘅时候，自己自制一个咧叫 透明屏幕， 系啦，一齐摆喺个机旁边，就隔一隔就去揿机，咁你咪搞掂咯，你唔会浪费咗嗰啲资源噶啦。 疫情底下，大家几有智慧啊！ 展望听朝早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91点，跌368点，总成交金额49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4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14.8落跌1.28，小米集团12.9跌3.8，腾讯控股409.2跌7.4，美团点评100.2跌1.3，信宇光学科技127元跌7元，中国平安90.8跌9.5，盈富基金27.75跌4，阿里巴巴214元跌3.4，建设银行6.52跌2仙。融创中国43.35跌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096，瑞士法郎7.922，澳元5.195，加元5.861，新西兰元4.981，欧元8.4134。每百日元对港元7.0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37点，跌285点。港金现价报147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6.57美元，卖出158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先啊，香园围公路去翻粉岭公路上水方向嘅出口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而家将路肩咧就改咗做行车线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重复多次位置啦，香园围公路去翻粉岭公路上水方向嘅出口咧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将路肩嘅位置咧就改做行车线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近住德福花园咧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两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噶，就系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啦，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咁受爆水管影响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喺荔枝角道啦，就不能够直去美孚方向啊，要右转入去大南西街。咁影响到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开源道小隧道油塘啦、三号干线落斜呈祥道分叉位、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沙头角公路启宝云石厂来回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瑞典流行组合 ABBA 1974年勇夺欧洲歌唱大赛冠军后，竟然成为红遍全球的超级乐队。当事业登上高峰的时候，他们的感情就出现问题，黯然拆伙告终。但为什么分手接近38年，他们的人气还是历久不衰呢？天王巨星之 ABBA Forever，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曾志豪，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大侠， 咁点解你会嚟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嘅啫，而家文明社会唔使用剑嘅，靠条脷一样可以警恶惩奸啊，督破嗰啲黑暗嘅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鬼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11点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咁啊，直播室就有桂花田同黄耀祖啦，电话里面咧就有曾志豪啊，早晨。 系东京特派员啊，东京街特派员啊， 系 你 系冻 嗰个系咪啊？ 系啊，好紧 要系咪？你系咪仲喺个被度入边啊？我想问。 梗唔系啦，我已经梳洗整齐啦。 梳洗整齐咗之后，系咪都摄翻落个被度入边先？喂，天气 冻 啊嘛。 咁 咪係囉，係咪 ？Home office 呢個係好處優勢嚟㗎，唔需要怕醜。 啊，係啊，我想話呢，即係嗱，我知道我同我組嘅電話咧，同一間公司即係出 手提電話，係啦。 豪姐你嗰個咧，我想問係咪都係冇而家都係冇電嘅，即係冇話有外即係要掹嗰個殼啊，跟住插電嗰個咁嘅插電式㗎？ 嗯，我系唔明白你问乜嘢，你可以嚟多一次嘅。 即系嗰个所谓电话啊， 系咩咧？点咧？ 以前系有个盖打开，跟住可以换电噶嘛，即系我哋插电嗰啲咁样噶嘛。 哦，我之前 上一部都仲系嘅，豪仔系咪？ 我之前嗰部电话仲系可以换电嘅，系啦，其实简单啲，你问我咪可以换电咪得咯。我之前嗰部系可以换电噶，而家呢一部咧，佢都系咧一体化咧，旧电系唔能够掹出嚟嘅，主持人。 系啦，插电就得噶啦，咁样 系啦，即系唔能够换电。咁我都终于明白点解你会继续支持用嗰啲咁嘅电话啦。 边啲嗰啲电话咧？ 即系要换电嘅电话。 佢都唔系而家嗰部都唔系咯，佢嗰部同我哋一样噶嘛。咁仲点样坚持要用咧？咁 可能之前系有啲嘢啦，我唔知佢有啲咩。 我之前系坚持嘅，我帮你啊！我之前系特登咧见到佢有得换电咧，我觉得系爽嘅，我仲觉得咧咁咪好咯。即系你哋仲要慢慢攞个尿袋嚟插咧，我一粒电原只一换落去咧，我马上就好似饮咗啊，俾我一对液咁样，几好系咪？ 系啊，又可以从又可以。 但你呢 个 系呃自己同氹自己嘅，因为你 冇呢个真噶嘛， 但你夜晚翻屋企 咪 差两嚿电咯。 系咪？ 起码我快啊，我唔使唔使抬手冧脚啦，系咪先？我唔使孭住孭低，系咪先？ 即系问题系人哋有尿袋，你只系多个电啫，系咪？ 系咯，一样啫嘛，系咁点啊？ 系一样， 系啊系啊。但系咧，有冇谂过咧？当你啊，即系个电话咧有问题坏咗嘅时候，攞去整咧，其实原来咧喺嗰个叫做可以换电嗰个位，可以暗藏一啲信息噶噃。 吓？即系乜嘢咧？ 嗰个位 系咯。如果你嗰个手提电话系可以仲系打得开，真系打得开啊！ 见 开入边去 换 入边嗰嚿电嘅话，即系你日日自己都好易咁样做嘅话，你有个隐藏密码？ 唔系隐藏密码，你系可以摄啲嘢落去嘅。原来可以摄一啲嘢落去咧，就令到人哋哦，原来有啲信息可以交俾对方，即系好似暗藏一啲信息，但系又唔俾人睇到嘅。 咁似人哋特工嗰啲嘢，即系咩啊？ 你 讲啊？你 知唔知我有睇过呢单新闻？我先知佢原来谂紧。 其实我想讲，我都有睇过呢单新闻嘅，但系佢开头开嗰阵时，我都冇谂过，咦，我都睇咗一排噶咯，呢单新闻佢而家出嚟讲， 系啊， 系 咪一 排 嘅 咧？ 系唔系？大家未讲过，所以又系新嘅新闻，又可以讲 啦。系啦，你开得咁曲折，我先至话，原来 我睇我啱啱睇咋。 嚟嚟，咁咪啊，咁大家咪都呢个可以知嘅，因为我觉得咧，佢头先嗰个铺排咧，有少少嗰啲咧，系啊 ，James Bond 嗰啲咧。公片咧，我俾部电话你，跟住入边仲有个隐藏嘅信息咁样嘅， 冇错。 嗱，系点咧咁样？ 系嗱，如果各位太太就话，如果你觉得你个老公咧仍然坚持要用呢啲电话嘅话咧，你要小心啲啦。系啦，因为话说喺有个男人，佢咧因为咧就期间啊电话坏咗， 系 咁咧，但系电话坏咗咁，跟住咧就 应该系内地嘅，应该系内地嘅， 定台湾咧？我唔 内地嘅，因为佢最尾系咯。 来嚟嘅 ，OK 好啦，咁跟住咧，佢就咧，系啦，因为电话坏咗，咁跟住啊坏咗，梗系攞嚟整噶啦，系咪先？咁啊，因为咧就点解佢咧拎佢整嘅时候咧，哦嗰、那个维修人员咧就拎开个电话就打开个盖啦，咁因为佢系仲系嗰啲揭盖式可以换电嗰啲嚟噶嘛，我、可以摄到啲嘢落去，咁巴闭噶，而又唔俾个太重发现噶，咁跟住咧就见到电话里面咧。竟然有张便条，仲有摄咗200蚊喺度添，系啦，系摄埋啲钱喺度， 打斧头得翻嚟嘅钱啦，即系啲家用唔俾老婆。 咁咩事咧？咁样，即系嗰个维修人员睇完之后咧，佢就话啦：，喂， 维修员，我爱你。 系啊，维修员佢话：，喂，老板，千祈唔好同我整好啊！我老婆佢话咧，老婆要查里面嗰啲信息啊，所以嗱，摄埋200蚊俾佢噶啦，唔该， 即 系 有贴士啦，系咪已经 系帮帮手啦？咁， 但系帮帮手系帮唔到手咯。佢系叫你帮帮手，记住帮唔到手喎。 系啊，因为就唔好整翻好个电话嘛。但我而家就攞部电话嚟俾你整啦，咁样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即系佢就话嗱，千祈话记住话整唔到啊。如果唔系 咧，点解要咁先？ 点解要咁先？ 好明显新有嘢啦，系咪啊？做得衰嘢 多。换电话啦，我知啦，即系我哋好纯真嗰啲谂法咧，一定就系话佢想换电话好耐噶啦，但系老婆就逼佢，就话你部电话咧如果唔用残用烂嘅话咧，唔准换啊死佬！咁佢而家唯有就同个收完工，你唔好整好啊！我有得换机啊！如果唔系我冇藉口噶啦。 我就觉得唔系啦，嗱，佢一早嚟已经讲到咧，我唔想俾我老婆啊 check 到我啲嘢啊，好明显一定系新有嘢啦，做得衰嘢多，惊啊！整翻我个电话之后，个老婆可以。check 到佢啲 message，check 到佢嘅行踪啊嘛。 但系问题系嗰、那个维修师傅可以从佢全部 reset 过晒，咪冇晒啲资料咯，系咪先？ 可能个男士又觉得嗰啲系佢自己英雄嘅印记啊，系咪先？即系喂，我想 keep 翻个 record 喎，系咪先？ 你 咪 英雄印记 系啦，我独处流程啊嘛，佢觉得自己劲啊。 唔系，但系你嗰啲英雄印记全部都系短片嚟嘅啫噃。 哦，可能佢觉得 即系真系好短嘅啫，即系嗰个维修员都话喂，你条条片都两秒咁样，真系啊。 但如果我系个维修员咧，第一样嘢嘅话咧，会梗系想整翻好佢先啦，自己睇一睇究竟有啲乜嘢嘅内容， 系 都好啊， 知道为快系咪？ 系啦，你讲到咁专业 啊， 我一系个维修员咧，我会俾翻嗰部机嗰个男人先，跟住再俾多个 message 佢，喂老友，200蚊唔够， 咁又唔得啦，呢啲就系勒索啦，系咪先？呢啲又 唔系，你可以直接揾佢老婆，我睇睇啊，你老公就两嚿水，你出几多钱？ 你出手重啲嘅话咧，得到嘅啊回报。都会多啲咁样噶，系咪？ 但系谂都冇谂过，系可以原来系咁样去俾信息嗰、那个维修师傅啦，系咪先？ 但系维修师傅点讲啊？咁后屘佢。 佢冇乜點 講，佢公佈出嚟啫嘛， 佢影你相啫嘛。 哦，即 係 佢冇話最終有冇幫到呢個人咧，就即係做呢一樣嘢。佢冇話自己應承定唔應承嘅。 唔係你諗下，你個維修師傅你抵唔抵啊？嗱，因為咧而家呢個決定咧，其實唔係講緊$200嘅生意喎、而係講緊咧，以後究竟你係屬於歐佬嘅手機店啊，定係屬於咧大婆嘅手機店？啊、即係如果你接咗呢單生意嘅話咧， 小三專門店定係大婆俱樂部咁樣係咪？ 即係唔係嗰啲男人咧？如果知道你接呢單生意咧，OK 就分流咯。以後地方喂整手機嚟呢間老婆包 check 唔到，咁但係如果你接咗呢單之後咧，你唔接呢單咧，啲大婆啊，揾呢間老實老公有咩衰嘢，全部揾佢咧，都無所遁形嘅，係咪？ 係啊，咁問題係嗰個人咧，但係佢選擇唔講嘢住，但係佢影出嚟喎，咁嗰啲老婆可能分鐘，咦？啲字跡咪係我老公嘅？ 喂，但 係所以咪出價咯，應該係競價。而家嗰啲咩股票嗰啲競價時段啊，自己競價，你想俾幾多錢，大佬係咪先？ 但冇得咧話呢一位嘅即係幫手整手機嘅朋友嘅，喂，無端端俾人擺咗落個人生交叉點度喎？點解呢件事其實唔關我事，我整電話啫。我逼一个咁大嘅决定，喂，影响我个铺头嘅声誉噶。 同埋我究竟我真系帮你，我咪帮你，咪变咗助长你呢个死佬咯，系咪先？ 唔系，但系你又谂下咧，嗱，你用翻你大婆嘅角度啦，即系究竟咧， 佢可以用大婆嘅角度，系谂唔到小三嘅角度嘅。 唔系，佢可以用死佬嘅角度嘅。 死佬 系啦，如果你用大婆嘅角度嘅，已经去到咩阶段啊，先至会咧系逼个老公咧整翻部手机攞 message 出嚟啊？ 肯定佢啊，重复犯错得好。好多次啦，系咪先？ 我觉得系有蛛丝马迹，闻到浸除， 系啊， 系啦、 啊。但系问题系个死佬咧，又可以整到佢开唔到机啊！即系话，哎呀，我老婆电话坏咗，睇唔到嘢。 唔系佢可能冇电定性啦。咁但系如果问题就系个老婆咧，会唔会咁轻易就范咧？因为嗰日睇嗰个时候咧，我都谂紧，如果我都已经去到要你整完手机俾我睇翻里边啲信息嘅话咧，我点会咁轻易放过你啊？如果你整唔到，嗱，你话你呢一间整唔到咧，我系个大婆，我攞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顺次序攞去铺头度慢慢整啦，我点会咁轻易俾你过到骨先系咪？ 其实呢啲男人咧，即系，我谂你应该都即系手脚好唔干净啊！讲紧个手脚唔干净，就留低咗好多手手脚脚俾你老婆捉到噶啦。不如即系低低地认个错，但可能嗰件事啊，仲有冇得掹咧？系嘛？ 冇得翻转头啦！你觉得你个 大婆俱乐部走出嚟讲嘢啊？ 唔系问题， 冇得翻转头啊！一句就咁讲啊，落闸啊！ 一定落闸啊！所以个男人佢好醒目，摄张纸仔，喂大佬唔好帮我整个份好，唔该晒，俾$200你。 千里又如何捉我你？从来每次我觉伤悲，是你可偷偷哭着奔跑，完全不需倾听，犹如一种。似我笑一声，在远方亦令你可高兴。和你隔冬与西，两颗心总有默契。无用说内心的一切，以一缕无谓。人合上眼亦有光辉。和你了解彻底，两颗心总有默契。无需太着已解决难题，曾续有你，日与夜日多么宝贵。遥遥相分千里，又如何捉我你？从来每次我觉相比，是你可偷偷哭折跟你，完全不需我傻。犹如一种知觉，从来会吻远看星空，像在可附在你的肩膊。和你隔冬与西，两颗心总有默契。无用说内心的一切，以一把无谓。人合上眼亦有光辉，和你了解彻底，两颗心总有默契。无需太着急安慰，已解决难题。曾着有你，日与夜也多么宝贵。 亦有关系，和你了解彻底，两颗心总有默契，无需刻着惊慌系，已解决难题，曾接有你，日与夜也多么宝贵。 黎明感应。 喂，你屋企头先好热闹，播紧歌嗰阵时，讲下咩事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而家你咁样听我，听唔清楚噶？ 你摆明好明显就入咗厕所咧，而家要避啲仔喎，你。 唔系摆明你嗰个 hand free 啊？咪你咪用紧hand free 啊？ 系啊，得唔得噶？如果唔得，我就转翻啦。 埋麦啲啊，你。 都 OK 嘅，都 OK， 听得清楚。 都 OK 啊，系啊。我而家喺个厅度就见到我两个仔就喺度睇书啊，喺度玩紧啊。剛才有個就對著我咆哮咗，冇乜嘢噶。 唔係，我頭先就聽到咆哮，佢喺度咆哮咩？爸爸你咩翻工啊？嗰啲咁樣，我聽到頭尾啫，淨係。 開佢，開佢係嘛？ 係啊， 我細仔喺度啊，翻工啊，翻工啊。 佢趕你走喎，係嘛？ 係啊，所以我而家咧諗住講個題目咧，都係同呢個咧，哇細路仔咧就最中意嘅呢個題目。 好。 獅子王啊，你有冇印象獅子王咧？阿田應該有冇同你細路睇過？ 有啊，阿同阿乐乐睇咪第一套睇啦，即系睇未开波，跟住咗狮子行出嚟，已经喊到七彩，跟住走咯。 你讲嘅系动画嗰、那个动画版本， 动画嗰个版本。 我就系睇音乐剧嘅版本，即系现场 live 嗰阵时英国睇嘅。 好巴闭。 哦，我都觉得系，即系唔知点接落去真系。 系啦， 成日系喎，阿楚荣旧年啱啱都睇咗，又系睇英国睇啊，睇 live 嗰个啦，嗰个好精彩啊，妈咪。 嗰个好精彩，因为佢成个舞台嘅构造系非常之出名嘅。 系啊。 咁我想问下，如果咧嗱，即系卡通版就我都睇过啦。咁如果舞台剧版咧， 系 佢会唔会咧有嗰幕咧，就系话嗰只狒狒咧抱住个狮子仔咧举高佢喺个悬崖度，有冇呢一幕噶？ 我冇记错，好似有嘅，但系我唔系100% 肯定。 哦，即系如果我哋要拍真人版，就系桂花田举起黄耀祖，咁就系呢一幕啦。 唔系，我觉得如果要震撼啲嘅话，我举起桂花田震撼啲啊，应该仲要单手就举得起佢，几劲啊，系咪先？ 咁呢个系咩 ？King God Talent 嗰度 系啦，系啦， 嗱好啦，而家问题就系咧呢一幕啊，你觉得系真定系假嘅咧？忽忽举起只狮子仔。 哦，咁又 有冇考究佢真？ 我好中意听你后面嗰啲咧，你个仔重复你讲嗰啲嘢，狮子仔，狮子仔，好似嗰啲小朋友重复讲嗰啲咧。 出 文 啊！俾佢啊！ 現場效果， 係啦。我信係真㗎。你見到有陣時咧，唔同即係，譬如我上一次去紐西蘭嗰陣時咧，我都見到咧唔同動物咧，其實佢哋係可以好似比人類更加容易共融咁嘅。因為我見到一個農場裏面啦，有馬啦，有羊啦，有牛啦，佢哋都係互相一齊去玩㗎咁樣。 但係玩啫，同舉起係兩樣嘢喎。 可能佢去嗰下舉起就係我要高舉你獅子仔啫嘛，係咪？猴仔個仔都咁講啦。我覺得得嘅，我都會發現會發生嘅現實度嘅。 咁你有冇諗下嗱？如果呢個係現實嘅話咧，請問只獅子仔點解佢會冇跟爸爸媽媽，但係就俾呢個 uncle 忽忽定係 auntie 忽忽就抱走咗咧？你有冇諗起呢一幕會唔會出現咧？ 我呢、這個我就唔記得啦。 咁佢跟唔到大隊咯，係咪啊？ 即係話如果係現實啊，嗱你卡通就梗係得啦。現實咧，你話明係獅子仔，咁佢一定係有爸爸媽媽噶嘛。咁、你覺得？有冇可能你睇動物奇觀，只獅子仔會無端端話啊，得啊，爸爸媽媽，我就唔同你玩啦，我就跟阿安之忽忽走去抱一抱咧咁樣。嗱，所以咧呢度原來咧係有古仔嘅喎。咁今日咧有個新聞咧，佢就話訪問咗咧有一啲係南非草原上面咧有個響度，咁咧佢就即係嗰啲導遊啊，佢就話俾你聽咧，係啊，我哋咧真係影到一張相咧，就係嗰只忽忽抱住只獅子 B B。仲要咧，將佢咧抱喺樹上面咧，就舉高佢。咁咧開頭咧，即係好多遊客見到咧，就話：哇，正啊！喂，獅子王咧嗰一幕咧，即係神奇重現啊！大家就好開心咧，就覺得話：喂，原來卡通講嗰啲係真嘅喎，咁樣。咁但係個導遊就話俾呢啲遊客聽：係啊，你見到的確係有呢一幕係真嘅，耶！但一啲都唔記得興奮， 因為 係就係捉咗佢嚟食啊！ 佢話因為呢一幕係悲劇嚟嘅，佢話原來。是啊，因为原来佢话咧呢只狮子仔咧系唔系俾人哋即系 auntie 个 uncle 咧抱起佢咧嚟当系 friend， 佢话咧原来系一个抢劫嚟噶，即系咧老走咗呢只狮子仔。 即系拐子佬啊！ 拐子忽忽啊！ 拐子忽忽啊！原来佢话喺嗰个导游咧，佢话佢即系喺呢个草原公园度咧廿年咧见过无数次噶啦，佢话每次见到都唔系好可爱噶，因为点解咧？佢话动物界咧弱肉强食。 佢話原來咧嗰只獅子咧點解會俾人哋即係抱走咗咧陰公咯？原來佢話咧係因為嗰、那個即係 佢翻嚟做奴隸啊！ 我谂再翻嚟食啦。 我仔头先系咁望住我咧，破坏咗佢心目中嗰个故事嘅形象。我即刻匿埋先。 系啊系啊， 因为 你匿埋咗，唔好用 hand free， 我哋可能会听得好啲 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系系啊，匿埋咗。因为原来佢话咧呢一个嘅忽忽咧，听到喂？ 听到啊？ 系你做紧咩啊？听唔到啦而家。系啊，完全听唔到。 系啊系啊，用翻啦，好好多啦，好好多。 佢话原来咧，嗰个忽忽咧，佢知道咧，呢啲狮子咧长大咗咧，系会对佢哋嘅生活咧构成威胁嘅。 哦，系、哦，因为佢阿爸阿妈喺度啊嘛，所以佢知道佢长大之后咧，就会对即系可能会食佢啊，会霸清霸咁样系咪？ 即系你而家仲细嗰阵时咧， 我就老咗你啦，老得一只。 系啦，对付咗你先，咁我哋咪冇事咯咁样。 佢话咧，原来咧，佢见过咁多次嘅呢一啲忽忽老走狮子咧，原来冇一次咧，嗰啲狮子仔系会翻到去爸爸妈妈身边，因为咧佢就老走去啦，咁佢又唔会有嘢食俾佢，又唔会咬水俾佢饮咧，就咁样，原来咧硬生生咧抱走完佢之后咧， 饿死佢啦。 系啊，佢话咧就令到佢好虚弱咧，一系就当场就 L 咗，如果唔系咧就劈低咗佢唔理咧，你谂下佢点样会爬得翻落嚟？譬如佢掟咗佢上树干上面咧，佢走唔翻落嚟噶啦。原来佢话咧呢一幕咧，即系怀疑啊，而家啲人睇翻咧，可能你话即系当初拍呢一个迪士尼卡通片嘅时候咧，可能佢哋系真系真实地参考咗咧现实嘅原状咧，但佢哋唔知道可能背后系咁样。可能佢就係話製作人員咧曾經可能哇去非洲草原取景嘅時候，喂，好壯觀喎呢幕，喂，大自然共融啦，忽忽抱走獅子，原來背後係咁悲慘嘅陰公豬，真係。 所以咧聽到嘅時候咧，即就咁聽，好似動物界好殘酷咁樣啦。但呢個佢哋真係人嘅忽忽嘅本能啊，佢真好似咧，我知道嗱，我而家唔對付你嘅話，第時你就會對付翻我同埋我嘅下一代。 佢幾有遠見啊！即係喺度前，即係望得好遠之後咧， 堅持覺得呢個忽忽咧係媽媽嚟嘅，佢唔想講，我哋俾佢唔好講啊，係啦。我覺得呢個忽忽係媽媽嚟嘅，所以先至有咁大嘅母性咧，諗緊點樣去保護自己同埋保護自己啲小朋友嘅要。 係，所以即係動物界都會係咁啊嚇。睇一節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会尽快安排停泊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352名港人返香港，现时仍然有大约10人未接触到，呼吁他们尽快同入境处联络。他说本港其中一班包机听日飞抵东京羽田机场，船上的港人能否如期返香港要视乎日本当局在听日能否完成病毒检测程序。他重申船上港人回港之后仍然需要接受14日强制检疫，不过目前的检疫中心已经接近饱和，所以要征用火炭未入伙公屋骏阳村改作为检疫中心，让邮轮上的港人回港之后接受检疫。由于其他检疫中心建设需时，骏阳村是唯一的选择。林郑月娥又说非常关心和高度重视滞留湖北的香港居民情况，但当地疫情仍然严峻，很多交通停顿，具体撤离方案必须照顾相关的医疗配套和交通运输。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钻石公主号邮轮已经算是疫区，回港人士有机会10%至30%人受到感染，最坏的情况可能是100人回港之后确诊感染要入院，医院要做好准备。何柏良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邮轮是当年的淘大翻版，爆发情况甚至比当年淘大更加严重。他认为日本的处理方法错误，现时船上已经确诊的454人中70人是隐形的感染者，完全没有病征。在早前80岁香港乘客确诊之后，未有即时要求旅客隔离，仍然安排他们在自助餐区聚餐几日。 旅客有40至50次在没戴口罩下和其他人聚餐。按现时船上的感染情况推算，染病比例比武汉市更加高，认为特区政府应该有特别安排处理来自疫区的人。医管局话，早前有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曾经在今个月7日到医院管理局大楼。其中一名当日出席会议的员工表示喉部不适，昨晚被送往医院检测，结果显示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阴性反应，目前未有其他参与会议的医管局员工说不舒服。发言人说，医管局会继续配合卫生防护中心的跟进追踪调查。在北京，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任洪斌说，疫情对中央企业的经营有影响，个别行业例如是航空及旅游业影响较大，但相信影响是暂时性和阶段性，不会改变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随着疫情日益缓解，行业会逐步回到正常状态。国资委对已经制定的央企生产经营目标和改革任务不会改变。任洪斌说，目前央企生产型子企业复工率超过80%，国资委紧急组织央企快速改造生产线，今个月初开始生产医用防护服，亦都有央企转产医用口罩，多间的央企亦都参与全国各地100多间专门医院等的工程建造、改造和扩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02点，跌356点，总成交金额56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9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15.16跌1元，腾讯控股409.2跌7.4，小米集团12.9跌3.6，美团点评101.2跌2毫，信宇光学科技128.1跌5.9，中国平安90.85跌9毫，盈富基金27.75跌4毫，阿里巴巴214.2跌3.2，建设银行6.53跌1仙，用。创中国43.25跌1.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71，瑞士法郎0.981，澳元0.669，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6.996，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2点，跌330点。港金现价报14705蚊，升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6.16美元，卖出15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香园围公路去粉岭公路上水方向啦，近住出口嗰度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有部分嘅路肩咧就攞咗嚟做行车线啦，咁一带比较车多啊，就系香园围公路去粉岭公路上水方向喺出口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啊部分咧路段都可以行车噶，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啦。另外，东区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快线有坏车，不过现场仲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留意啦，就系东区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入口快线有坏车。咁受爆水管影响喺荔枝角道啦，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仍然全线封闭噶。咁而家所有车辆啦都要右转入大南西街，不能够直去美孚方向。咁而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大道东对出。

咁大家都要咧做足準備功夫嘅時候，唔、知你哋兩個翻嚟啊做呢、這個嘅即係寵物啊，即係你哋家居嘅寵物咧嘅時候咧，有啲咩去幫佢做一啲防疫咧嚇？ 我想講嗱，譬如我講先啦，我 就喺度嚇。 喺度， 系 啦、 okay。 我就冇特別處理嘅，譬如我只狗依然都會出街啦，佢依然每一次出完街翻屋企之後咧，會抹手抹腳、梳毛梳身啦，將佢身上面可能要彈咗上去身上面嘅嘢咧就處理咗，但係冇額外嘅嘢咧冇，真係冇。我係咪做得唔夠好啊？咁 後者咧？ 都系啦，系啊，你继续讲啦，继续讲。 好啊 ，OK，OK。 系啊， 嗱、okay, okay, 啊， 即系其实咧，因为咧，我有时见到系条嗱，譬如话摩尼公主，你带佢出街，佢有冇戴口罩啊？ 冇，我见到有人哋啲嘅相咧， 嗰啲搞笑相嚟噶， 搞笑就系咪啊？包到全个身好似佢要入去难民营咁样。即系我嗰啲，我就觉得嗰啲系唔需要。 即系你觉得系好似有啲多余咁样系咪啊？ 系，简单嚟讲系啦。 咁但系其实你既然你自己戴口罩，点解佢哋唔戴啊？ 你哋冇睇到新闻嘅咩？宠物猫狗究竟会唔会传播病毒，或者佢哋会唔会感染？其实咧已经有一啲嘅数字走咗出嚟噶啦。就因为咧佢哋同人，虽然我就当摩尼公主系人啦，但 系 其实佢真系唔系一个人嚟噶嘛，佢系狗嚟噶嘛。佢就话咧同今次嗰个病毒嗰、那个。嗰啲咩 DNA 啊，各样嘢咧系有唔同嘅，所以咧就 会喺动物度传染咯。 系咯， 所以 咧就 唔使咁多防范啦，系咪？ 系啊，即系你问我，我锡唔锡我梗系锡佢啦，我梗系唔想佢有病啦。但系如果真系睇咗嘅话，佢哋都唔会感染到嘅话咧，我冇咁担心。不过咧，报道都有讲到，但系可能有阵时候，如果佢个身体上面带咗翻屋企嘅话，嗰、样会唔会影响到？反而系你其他嘅屋企人，即系包括我自己同我工人姐姐啊咁样咯，我爸爸。咁样，所以咪我会做翻普通嘅清洁工作咯，咁样。 例如你嘅清洁工作有啲乜嘢啊？ 咪头先讲咗咯，抹手抹脚、梳毛梳身咯。 咁屋企咧，屋企咧，咁你都会抹地噶嘛？ 会噶。 系屋企用咩抹地啊？ 我工人姐姐抹地咯， 唔系我知， 系啊， 我知有啲唔可以用漂白水，或者要少啲用漂白水，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就会敏感过你啦。 其实屋企嘅嗰啲宠物店咧，我都有收过啲电话咧，即系平时带阿摩尼公主咧就去剪头发啊嗰啲地方咧，佢都会话我哋有啲新嘅消毒用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咧动物系可以接受到嘅，即系就唔会影响佢哋嘅身体嘅，即系都会有一啲咁样嘅朋友话俾你哋知，咁都有用。 系啊，喂，真系啊，因为咧讲紧啦，猫猫狗狗咧，因为你哋而家咧会多咗用呢个消毒剂啦吓，消毒清洁剂啊，或者系稀释嘅漂白水，1:99，1:49稀释漂白水啊等等嚟去抹地嘅，因为你哋要即系个人都要安全，人人都要卫生干净噶嘛。但系问题系小动物能唔能够去？舐你哋嗰啲1:99嘅漂白水咧， 咁嗰啲當然唔可以啦。 咁但係問題係你又用咗呢嚟拖地喎。 其實我 唔可以 咯。屋企從來我自己屋企就從來冇用呢啲1:99呢啲去做消毒。 咁你就咁用清水？ 清水咯，咁都會有一啲清潔嘅氣，但係就即係未 清潔劑， 係啦，清潔劑未去到要，即係我自己我未去到咁。 但係講緊清潔劑都唔得嘅喎。 咁當然啦，咁。咁同埋嗰樣嘢，其實你唔會理應係俾寵物去舐各樣嘢噶嘛？ 咁你攞嚟拖地，佢成會舐地下噶嘛？傻豬！ 咁你會抹翻乾佢，你會稀釋咗，你唔係淨係攞個漂白水倒完個地，跟住就走噶嘛？係嘛？ 唔係你可以用啲健康天然啲， 都有嘅，都有用嘅。 嗱， 因為咧坊間真係有啲咧話咧，而家嗰啲清潔劑係可以寵物都 OK 嘅。 係啊，有啊，係 啦，係啦。因為咧佢哋話，因為啲小動物咧，佢哋個個都笪喺地下噶嘛，係咪？咁啊，個個唔係好中意有佢自己嘅狗。斗或者猫斗噶嘛，即系有得俾你铺啊，佢哋有噶，你哋啲主人一定有噶，但系佢中意打地下啦，咁啊打地下嘅时候佢会舐啦，舐下地下，譬如你掟啲嘢落去地下食嘅，佢又舐地下啦，有啲玩具会喺地下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即系用一啲叫1:99啊、1:49稀释漂白水，或者用啲清洁剂系唔啱佢哋嘅话，其实好大件事噶，因为长期咧佢哋咁样舐下舐下，唔觉之后咧累积咗好多，尤其是猫仔啊。佢話咧，貓咧，佢話體內咧冇一個能夠轉化嗰啲叫化合物嘅酵素啊，整整下佢係會中毒噶。所以咧，所以大家咧，即係如果有寵物嘅主人咧，你哋其實咧係可以有其他方法咧去清潔你屋企嘅。 我知，譬如咧，有貼士嘅可以用啊。 苏打六个 friend， 又系系啊，佢又佢又喺呢个时候可以出嚟出现啊！ 千祈孖宝， 系我哋系咪嗰阵时话佢取替咗完美取替歌士的啊？ 系啊， 尤其是喺呢个疫情底下， 系啊，因为天然啊嘛，嗰阵时阿田都有教我哋话佢即系唔系嗰啲化学物质咧就 OK 嘅。 真系啊，我嗱希望咧，即系各位主人咧都真系可以试下用下呢个清洁孖宝。譬如稀释嘅醋加水， 系 系啦，一比一嘅 ，OK， 一份水一份醋。 有冇话要系暖水啊，定系咩水都可以咁样啊？ 咁应该系就咁清水啦， 清水就可以啦，好好好。 咁啊，又稀释咗佢啦，因为醋系好强劲噶嘛，咁所以你要稀释佢嘅。又或者 成间屋企咁住啲好大阵醋味咁咯，呷醋啊， 呷醋啊，系啊，又或者食用梳打咯，食用梳打粉系啦，咁样就可以用嚟咧清洁你嘅地下，咁啊，令到你嘅猫猫狗狗咧，佢搭喺度你都唔会危险啊嘛，系咪先？ 我想问下醋方面可唔可以根据个人口味用姜醋？ 你唔紧要嘅，你佢整埋啲蛋。 贵啲喎呢个，你好豪喎、啊、咁样。 我想甜啲咧个味道咧。 得噶，系系，因为其实咁醋系几有坑嘅，又真系咁咯。佢话咧用呢个叫清洁孖宝咧去清洁佢咧，又既干净啦，又佢哋又可以即系就算舐咗都唔会怕啊嘛。 Okay. 因为除非你真系咧好讲究地揾一啲叫宠物啱用嘅清洁剂，真系啊！如果唔系咧， 其实嗰啲都缺货，我想讲、 啊。 因为其实香港都好多人养宠物噶嘛，当你所有嘅即系消毒药品啊各样嘢咧。都缺货嘅时候，嗰啲仲要系特别啱宠物用嘅时候咧，即系佢哋都可以和平共处嘅、 啊啊啊啊。 我知嗰啲佢哋都话快啲买啊！如果唔系就真系留唔到俾你啦咁、样啊。 咁咧嗱，好啦，咁啊，即系叫大家咧，即系用嗰个清洁孖宝去清洁啦地下啦。咁万一嗱，你知啊，狗仔都会啊，猫仔都有水土不服噶。 嗯， 佢哋都有唔听话，譬如佢会屙呕啦， 系、 譬如佢会周围 Vivi 啊，周围 Poo 啊咁样噶嘛。 即系 呢阵子时候，你哋又点处理啊？ 吹响个喇叭去， 点样可唔可以愿闻其详？ 好啊，俾佢即时服， 即刻吹响个喇叭 去。咁、你会真系俾佢食啊？ 梗唔会啦， 咁咪咯。咁问个问题系，你会点处理呢件事情啊？多萬 一，佢屙咗落個地下度， 係屙咗地下，同埋或者嘔咗，你唔知佢有時即係突然間。 我只要抹翻咯，咪用翻你嘅清潔孖寶咯， 係 姜醋梳打水撈埋落去咯。 唔係姜醋啊， 係醋啫，係啦、 啊。又似你 姜醋你自己加嘅，係啦。 嗱唔係喎， 要抹咯。 呢陣子就唔得啦。 哦， 呢陣子咧，因為佢有菌噶嘛，佢冇菌佢唔會冇咁樣屙咁，唔、會嘔噶嘛。咁呢陣子佢有菌嘅時候咧，唔好意思啊，你第一時間就即係我清理。現場啦，清開佢，叫佢隔離啦。咁跟住咧，你真係 慘啊！只狗都要隔離， 真係要，因為佢如果唔係佢冇事，佢唔會咁樣咬法啦。咁 跟住咧，街磚起咗出嚟。唔好留啦！ 但其實有陣時嘔佢唔係，可能只不過係逐親所以嘔嘅啫喎，即係唔一定係有病菌佢有係嘛？ 如果係用地氈嘅，即刻攞教剪剪咗個忽地氈出嚟。 係啊！嚴重處理，嚴重處理啊！係啊！洗手洗手洗手啊！ 喂，真係要咁樣做啊！因為咧，佢話咧，即係當即係因為佢有咁嘅情況就係嘔啦。譬如你頭先你知道你水嘅就唔係咁樣啦，即係逐親嗰啲就咁咧，啲好污糟有菌嘅，咁你就要用咧稀釋嘅1:30下講緊嚇嘅稀釋漂白水咧嚟清潔。 哦 okay、 就唔使再加其他漂白剂，即系其他嗰啲叫做清洁剂啦。总之净系1:30嘅漂白水稀释嘅。 死啦！屋企冇漂白水咁点啊？ 哦，咁你就要谂下啲 好严重。喂，而家大家都面对住呢个灾情就系、是，喂，我个灾情咁样冇漂白水啊，咁啊嘛。 唔系，如果嗱，讲真咧，如果你净系譬如嗰一笔仔咧。你又真係可以，你攞咩洗潔精啊，或者攞第二啲咧？我真係有試過，你攞嗰啲去污粉咧，因為一筆底啫嘛。咁你咪淨係擦乾淨咯，即係你先攞嗰啲去污，即係搞乾淨佢，然後你不停用水嚟過翻嗰一格街磚咯。即係 啊，真係你真係啱曬喎！ 喂、 你 bingo 喎、你真係 係 啊！你難得會向有啲嘢仲曬。 我好中意乾淨嘅我個人， 睇唔出啊 嚇， 聞唔到、睇唔到、見唔到， 但係佢自己講話佢中意乾淨。是真的啊！佢话咧喺嗰个部分咧，你就唔好将佢扩大咯，唔好再抹完之后仲喺度周围范围，总之嗰笪就嗰笪啦吓。咁跟住咧清洁完之后咧，就再用水咧去直至到嗰啲叫做清洁剂啊，因为佢有化学嘢喺度嘛，咁就去整干净佢咯。咁呢段期间咧就。行入即系讲紧嘅宠物就唔好行近嗰个位置啊、因为佢好容易你唔知系咪真系清洁干净晒，咁跟住舐到啦吓。好啦，咁好翻到屋企啦，咁你嘅宠物主人入屋系咪第一时间抱住只狗仔啊？我见到啊，早早系咯。 我哋公主 ，hello， 玻璃。 咩啊？我有洗手、除口罩、各样先噶。 我真系做咗嘢先。 梗系啦。 OK。 系啊。 豪仔你咧？ 你琴日咧同我喺咪屋企度做嘅？点解我只狗会吠？就是、因为嗰阵时我爸爸嚟咗。 系。 但系我爸爸咧，平时第一个咧，即系冇呢个疫情，就 系、 是、会揽住佢，会锡佢，跟住佢就觉得好可好开心咁。因为咧疫情嘅关系，爸爸入到屋第一样嘢都系要洗手、除口罩、做晒嗰啲嘢先，所以佢咪吠咯。你做咩唔理我啊？你平时唔系咁噶喎。 即係要保持距離，攞條黃線出嚟先， 係啦， 膠帶同佢保持距離先，真係。 喂，真係啊！當你哋咧即係做完嘢翻去之後咧，你唔好第一時間去掂你嘅寵物，仲要做咗入屋五步曲之後先。 係。 跟住咧，仲要係你掂完只寵物之後咧，唔該你自己都洗翻手咯。因為過往咧，你哋咧就好中意即係摸完之後咧，因為你一家人啊嘛，你唔覺得佢有問題噶嘛。咁跟住咧，你哋就會繼續你哋日常生活咧嘅時候咧，佢話而家呢陣子咧就最好唔好啦。 係。 你摸完你嘅寵物之後咧，你都去乖乖地去洗下手先咁樣咯。 我反而其實我係擔心咧，只不過係擔心啊，唔知道會唔會即係自己個清潔意識高咗啊，會係驚我將一啲病菌帶咗翻去屋企俾只寵物咁樣。 咪就係咯，呢個所以你自己要做足咯。好啦，咁你哋我知道摩尼公主咧有成箱嘅櫃嘅玩具嘅。 係。 啊！我 哇，要抹喎，嗰啲都系咪而家重灾区？ 系啊，我想问阿豪仔，你屋企嗰个多唔多重？多唔多玩具俾只狗仔噶？ 我就 系 咯。 其实我都觉得我个女最中意系玩我噶。 咁嗱，咁 嗰啲真系要抹嘅，因为咧佢啲口水咧咬完舐完咧，就平时冇事冇干都一阵味噶，系咪？ 系啊，咁所以佢话而家咧，你有啲宠物玩具啊， 系 你当你自己都系嘅时候咧，所以唔该你第一时间 我自己都要摆自己入部洗衣机度洗洗佢。 唔系啊，你真系要换晒所有嘅衫或者冲个凉先同佢玩咯。 其实会噶，唔系咁我自己会之余咧，佢嗰啲玩具咧，其实定期咧，因为我 Molly 嘅公主嘅玩具咧就全部都系毛公仔嚟嘅，梗系啦。但系佢嗰啲毛公仔咧就系可以攞去洗衣机入边度洗嘅。咁所以咧呢、這个不嬲定期都有咁样做，同埋佢每一个礼拜会冲凉啦。咁冲凉嘅同时间咧。就会有尖叫声啦，同埋亦都会咧清洁埋佢张床， 放个炉底度 嘅。我可以咧俾一张相，而家咧你匿埋嗰个炉底度，你可唔可以影张相俾我哋睇啊？你我想睇，我可以俾一张相咧。琴日咧就因为有太阳啊，咁所以咧佢就冲完凉咯。咁工人姐姐咧都会特别咧攞咗佢嗰张床啦，洗完之后咧就会攞上去天台度晒下佢。 姐姐真系做得 very good 啊，因为咧 100% 啱数啊。Molly 公主琴日咧仲自己咧负责攞翻张床翻落嚟。因为嗰日佢带咗条狗带啦，跟住工人姐姐咧攞三个衣夹咧夹住咗佢张床咧，喺佢条狗带度，佢就好似一个小飞侠咁样咧，佢就自己攞翻张床翻嚟屋企度咁样咯。 OK， 嗱，其实系啊，因为呢阵子咧，即系除咗自己家居清洁安全咧，你嗰啲宠物都要佢哋用过嘅所有嘢啦，即系譬如佢有个狗笼啊、狗豆啊，就啲猫都好啦吓，佢嗰啲玩具等等嘅嘢咧，都真系要加勤啲去洗啦。跟住如果有阳光就拎。去陽光嗰度曬啦，仲有如果你哋要用一啲叫做清潔劑咧，唔該真係過水過得清潔多啲， 要過水， 係啊，一定要過水，唔可以唔過水咯。咁另外啦，就係講緊咧，而家咧，即係譬如佢食嘢嘅兜啊、飲水個嗰個嘢咧，都要抹乾淨啦嚇。咁另外，好啦，而家。阿祖祖就唔怕啦，咁啊仲帶阿摩尼公主去 walk 嘅， 係 豪仔，你有冇帶你狗仔出去 walk 啊？ 冇啊， 係咪好耐都冇出過街啦佢？ 你谂下大陆嗰啲咪仲惨，一出街俾人搏死咗添。 系即系咁讲啦，系啦嗱，咁点算咧？宠物主人有冇为佢吓，佢一定要走动嘅时候，要为咗佢做一啲嘢啊？ 买个复式天台屋，冇办法啊！呢、這个就粗粗地顶住先。系啊，郊野公园就唔够大啦。复式连天台3000尺即买。 嗱，真系嘅，知道而家香港屋企唔系大嘅，真系嘅。咁但系空间咧比较少，但系咧你都要同佢哋咧做下啲咧，即系跳跃啊、走动啊一啲活动咯。嗱，佢有专家有建议嘅，有冇入买一啲叫食物球俾佢哋啊？ 即系里面摆咗啲食物，等佢玩嚟玩去咁样。 系啊，嗰个咯。喂，呢个食物球咧，佢话咧，对于狗仔嚟讲咧，其实嗱，你如果冇乜时间理佢，又冇咁嘅时间可以空间咧俾佢走动嘅话咧，呢个食物球咧系可以帮到啲狗仔咧，可以自娱啊，因为佢哋 自 己喺度 玩 啦， 活动量大咗。 系啦，佢自己喺度睇住个波就走，跟住走完又有嘢食。 嗯， 咁嗰下咧，佢话呢个食物球咧，对于喺呢个阵子咧，佢话其实都几好噶，对于佢哋。咁另外咧就系可以咧同佢玩下咧叫。 叫做咩啊？抛接嘅运动啊， 系 抛接嘅游戏， 跟住一抛，跟住哇个天花板啊，嗰盏灯就烂咗啦咁啊！ 唔系啊，玩啲抛接游戏咧，等佢可以喐动下，因为佢唔可以唔喐动噶嘛，系咪啊？ 系啊，如果唔系佢都会。 你有冇做过呢件事啊？ 嗰啲波波 系啊，同埋抛接抛接， 咁咪死咁啊！ 我一见到谂想象到佢屋企狗仔咧，一张地毡咁样戴喺度咯。所以咧，大家即系喺呢个即系叫做抗疫期间咧，都要为你宠物做翻啲嘢噶，知唔知啊？ 期待，你却会给我随时一个拥抱，心花满开，靠在门前为我期待，卖弄着小可爱，已令人完全忘掉为何感慨。就算再重要，原来紧要不过抱在怀内，对你再宠爱，从来不至使我攀山涉海。世上原来除你以外，并没什么可爱，你在旁徘徊，连他都可放开，还是你比他。 亦都未曾经同其他嘅确诊患者接触，感染途径不明。西方传媒报道取得一份文件，列出中国新疆大约3000人嘅个人资料同生活情况，又引述专家指出，文件系最有力证据，显示北京积极迫害同惩罚按宗教传统同习俗正常生活嘅人。这份长137页被西方传媒叫做墨玉名单的文件，记录了新疆西南部墨玉县300多名维吾尔人的情况。报道说他们在2017至2018年间相继被关押在拘留营，理由包括戴面纱或者申请护照，反映即使按习俗生活或者是显示外游意图，都可能会被视为激进。文件同时列出这300多人共2000多名家属的资料，更加为各人做表现评级。北京一直说在新疆的有关设施是集中教育培训学校，认为有助反恐和去极端化，批评西方国家和传媒污蔑和抹黑中国的新疆政策。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4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气温仍然偏低，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天色普遍晴朗。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89点，跌369点，总成交金额5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9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15蚊，跌1.14；腾讯控股408.8，跌7.8；小米集团12.9，跌3.8；美团点评101蚊，跌5毫；信宇光学科技127.7，跌6.3；中国平安90.8，跌9.5；盈富基金27.75，跌4毫；阿里巴巴214.2，跌3.2；建设银行6.52，跌2仙；融创中国43.15，跌1.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102，瑞士法郎7.923，澳元5.2，加元5.864，新西兰元4.984，欧元8.4161。每百日元对港元7.0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5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57点，跌365点。港金现价报14705蚊，升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6.67美元，卖出158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啊，香园围公路去粉岭公路上水方向近日出口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香园围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上水嘅出口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较早前咧，东区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方向近日管道入口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交通回复正常。咁荔枝角道由于爆水管啦，去美孚方向近日大南西街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所有车辆啦，去到大南西街呢一段咧就不能够直去美孚方向，要右转翻入去大南西街。咁而家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留意翻指示啦。重复多次位置就是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爆水管需要封闭啦，咁车辆不能够直去美孚方向，要右转翻入去大南西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一段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如果你唔想再俾佢控制，如果你唔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好想改变。咁你更加要决绝同烟仔讲分手啦！无论系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同身边人嘅健康，系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打戒烟热线1833183，开始新生活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多堂特别加俾你。 从这刻不理代价。分心停下，你我问臂弯可靠着吗？谁又会怕恋爱捉人还是太慢？何妨让你知我连刹那气有昨天的步行，我们的穿事就看星与月可否都会不变。 姜涛话今次是刻意加入韩文的，迎合他班粉丝的喜好。录音的时候更加幻想一班姜糖听到的反应会是怎 样。自制最伟大教生意好吗？要靠紧我方知怎么着他。 作曲编曲都有 Ariel， 填词有林宝，跟着 Apple Chen。 就是情话不知心跳动时 暂时上榜三个礼拜，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姜涛《一天多一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咩啊？又俾老细闹啊？喂，系老细嘅嗜好都系闹人噶啦。你老细仲要你成日都加班？不如你咁谂咯，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细都唔知噶，咁咪当打个和咯。听我阿祖讲，而家咧就去 pantry 度揾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条气啊会顺好多噶。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七度气温，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嚟啦，我哋今日礼拜二有司机大佬，大家好。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诶，店长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今日嘅司机大佬大家好，真系好想问一个问题噶，就系、是、各位司机大佬大家好嘛， 啊、 一个问好响度嘅。 嗱，嚟到疫情咧，由即系一月到而家啦，去到二月而家十八号啦，咁咧即整整咧都肯定有一个月啊，有多噶啦。 系 咁呢个几月嘅以嚟咧，你哋大家个工作啊系。究竟是点嘅咧？ 系啊，因为咧，琴日咧就睇到啦，有一班嘅司机大佬啊，包括有的士业界嘅团体啦，亦都有一啲嘅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嘅发言人啊，即系讲紧唔系净系的士，唔系净系小巴，即系佢哋都有唔同嘅工会出咗嚟啦。是所有运输业界的司机大佬，即是因为今次他们的总工会提出了五个诉求添啊，真的他都说我们有五大的诉求啊，包括就是要为前线的的士司机提议是这样啊，提供免费入油三个月的补助，亦都有话要设立这个紧急失业援助金，亦都有话啦，可不可以提供口罩和车辆的清洁消毒用品啊，亦都会话到就是说咁开放的士一些禁区和一些的上落客位啊，因为而家想有一支旗啊，有个生意都好难啊！最后咧就讲埋啦，另外咧要加强打击一啲嘅白牌车，咁当然啦，都希望运输署同一啲嘅车主啦商量啊，点样去减收一啲嘅车租，希望可以减低咧所有揾食司机嘅生活压力。咁话， 其实咧都明白难挨嘅，其实喺街度咧见到咧即系人真系少咗好多好多好多， 系 咁不论咧即系小巴又好啦，的士大哥都好咧，我好印象记得你话上次话，哇三个钟头等咗三个钟头，终于等到你一支旗。 我哋可以讲下我哋自己嘅生活见到嘅嘢先啦，就嗰日我做home office 啊，落咗铜锣湾睇完地派口罩，跟住咧唱咗嗰架的士之后咧，司机大佬就同我讲佢话。是等了三个钟头才等到你这一支旗，跟着我说不好意思我支旗这么便宜、即是三四十元的一支旗，跟着就说不要紧，起码有得做。我都跟司机大佬讲了几句，我问他有没有得减车租啊这样。他说有的，减了200元一间，但有阵时候都可能是蚀住来做这样。所以我估第一个界别啊，如果你是的士大佬的话，又或者你是业界的朋友啊，究竟你哋而家嗰个难处有几难啊？1872388可以打电话俾你哋去讲一讲啦，系咪？ 咁亦都睇到即系电视新闻访问咧，即系一啲司机大佬啦，咁跟住就问咧，而家点啊？咁佢话真系挨嘅，佢话咧，虽然佢话咧，佢话嗰个叫车主咧都有减租，佢话但系咧佢减得100元，佢话有时咧真系咧嗰一日啦，计埋灯油火蜡啦，即系计埋佢个开支等等啦，佢话。我係真係冇錢賺嘅咁樣，咁佢又講緊維持講緊嗰個日數咧，都唔係少喎。 唔係話一日半日打風嗰啲之後嘛，而家係講緊疫情到今天係嘛，已經過幾月咧，個幾月成幾十日啦，咁究竟佢係點樣咧？咁其實都係吃力嘅。咁啊，專線小巴好啲嘅，可能佢係月薪司機係咪？ 嗱，但係都會有擔心嘅。 紅色小巴可能要放保薪假嗰啲係咪？ 嗱，呢、這個就唔知，因為譬如我自己有目測啦，我朝頭早咧都會由呢、這個九龍塘就搭呢個嘅小巴上到嚟。 其實你 係 接得多最多加公共交通工具。 我日日都搭，我放工就搭巴士嘅，我咩都搭㗎啦，真係。咁啊，所以我見到嗰個情況就係、是，譬如嗰、那個九龍塘廣播道嘅小巴咧。平時是永遠人等小巴的，一架車嚟到上曬十九位嘅朋友之後咧，其實仲有人排緊隊嘅。但係而家嘅狀況就係點樣呢？ 好多時都可能三個人就包車啦咁。 都真係可以啊！首先第一樣嘢就永遠變咗係小巴等人啦。以前就一定係坐滿曬先開車，而家咧就係、是、可能有四五個人，而且各種等咗一段時間都已經跟住小巴司機咧就會開車 咯。算吧啦，要去合唔再唔好再等啦。 咁你諗下嗰、那個。對比啊！你咁樣對一對比嘅時候咧，由以前隔架車都滿人，到而家變咗隔架車都等人，仲要唔滿到喎。咁、我諗呢一個咧，小巴業界本來係紅 van 又好，綠 van 又好啦，應該都係一個幾難嘅階段啊。 係啊，我嗰日咧就咪落咗九龍城嘅，咁跟住我再搭翻車走啦，翻嚟樂富呢邊啦，咁有一架小巴嘅，我竟然咧係去到冇幾耐啫， 係 冇幾耐咧，我已係一個人包車啦。 一個人包車， 即係因為即係落曬客就冇冇冇，即係日落曬客冇客上咯。 哎呀，嗱，譬如我呢度有啲嘅數字喺度嘅，佢就話咧，譬如的士司機嗰方面啦，營業啊好困難，就由嗰啲佢哋工會嘅發言人琴日分享嘅，佢話咧大部分收入跌咗超過80%。即系$100，如果系以前一个月嘅话咧，而家就得翻$20啦咁样。系话咧，扣除咗车租啊、入油费之后咧，司机每日嘅收入大约系$100。即系你睇到呢度嘅时候，死啦咁，唔好话要养家啦，维生都好困难咁样。跟住佢仲话咧，有阵时咧，司机嘅接载嘅风险。其实都大的 高啊，因为他们尤其是司机大佬，即是他日日都接载不同的人，是不是 有去不同的，又不知道人家什么背景，是不是 最惨就是不知道他什么背景，譬如小巴这样计， 是 巴士其实都是的， 其实的士是还怕的，因为那个范围比较小一点，你小巴呢你跟乘客都可能远少少这样，是不是开 窗这样，现在其实 开多了窗的，我见到他们都、 所以他说有很多的司机因为担心究竟那个肺炎的情况是怎样、有些司机直接选择不开工，佢话咧收集到啲数据，又有20%嘅早更司机咧选择咗停工，夜更就更加多添，系30%。我谂其中一个原因系你会见到，其实好多食肆，譬如酒楼，而家已经唔做夜市啦，即系真系会少咗人出街嘅话， 好早闩门咯。 系啊，所以都早咗闩门。咁我做夜更有咩意思啊？因为其实都冇人喺条街度咯，我边度会有客啊？咁样，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佢哋实际嘅情况嚟噶。咁样咧，运输署嗰方面咧有一啲嘅回应已经做咗噶啦。咁样，佢话其实旧年年底咧。已经为的士咧同埋小巴嘅前线司机咧提供咗为期6个月嘅燃料补贴啊吓！另外最近咧仲谂紧其他嘅方法嘅，譬如西九龙啊嗰边嗰个站嗰度咧，可唔可以俾一啲嘅月泊嘅位置俾啲的士咧，就作为一啲短期月泊嘅用途？因为你见到啦，高铁站嗰边而家冇开噶啦嘛，系咪？但系个车场就喺度咁样噶嘛，都冇乜得点用啦。会唔会都可以帮到啲嘅司机大佬咧？咁样咁，所以咧有唔同嘅方案嘅，但系我谂我估啊吓。其实除了的士、小巴，另外一个重灾区咧，系一啲帮手运货嘅货车司机、小型货车司机， 系啊系啊， 因为而家要运厕纸嗰啲，唔惊啫，系咪？ 哇， 做几多都有啦。但一啲平时可能咧，即系帮手会接载人去接载一啲嘅货物啊。嗰啲都真係手停口停，邊度有人要運嘢啊？喺呢個時候， 其實各行各業嗰啲叫做運輸業啦，其實運輸業咧都係真係重災區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同我哋分享下而家現階段嘅你哋咧，究竟係生活係點咧？ 係啊， 艱難去到點咩點咧？同埋你哋嘅即係有冇乜嘢補助啊？有啲咩政府有咩幫到你啊？等等嘅嘢都同我哋分享下。 我自己咧就好想聽下，即係究竟各位運輸業界啊，你揸咩車？都好啦，究竟对你影响有几大？你嘅收入减少咗几多？你个灾情啊有几严重？俾个地方你讲下，都希望有关嘅部门啊可以听到你哋嘅申诉啊。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872388。但系如果话唔系，而家疫情反而我多咗生意， 我都想知 又讲下你哋点样逆。 點樣做到逆市奇葩啊？我覺得逆市奇葩呢個真係需要啊！即係譬如我見到起碼有一個類別係多咗嘅 電單車。deliver 即係嗰啲 速遞外賣嗰啲咁樣，其實佢哋亦都好高危嘅喎。即係如果你哋係做呢一方面嘅，真係 接單接都默默送嘅佢真係。 係咪真係送多咗咧？但如果講真啦，真係咁多人要默默送嘅話，你又唔會見到佢哋周圍都大減價、半價、半價咁樣做啦。 Okay. 會唔會其實佢哋都係啊好吃力嘅咧？我哋諗錯咗，以為大家就叫外賣咧。我哋都唔知啊，不如你哋話俾我哋知啦。 係啊，電話號碼1872388，司機大佬大家好。听到 yellow 可以得得得得得得， 咁舒服啊！ 但系啊，好悠闲地咁样。但系其实而家现实生活社会里面系咪咁样咧？ 系啊，其实我见到有一个题咧出咗咧，系讲嘅九大重灾区嘅行业啊，即系包括有可能系旅游业啦、零售业啦、饮食业啦、教嗰啲兴趣班啊、补习老师等等咁样啦。但系喺呢九大嘅重灾区都未包括到所有运输业界嘅司机大佬。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咧，就问下所有运输业界嘅司机大佬们，你哋系咪真系唔系几好咧？因为呢个灾情嘅关系啊，听听第一个电话啦，好唔好啊 ？Hello， 阿峰，司机大佬，大家好。 阿峰你好， 系你好， 你好你好。喂，系咪唔系几好啊？阿峰，你个状况， 哇，绝对唔好啊！ 系我哋嘅同事话你形容系冰河时期，系咪啊？ 系啊，真系叫冰河时期啊！ 有几冰？同我哋分享下。 阿峰啊。 系 阿峰，你嗰度好大风啊！ 系啊，可能闩闩个窗会好啲啊！ 系啦，得唔得？ 系啊， 哦，得冇问题。 唔好意思啊， 唔该晒啊， 因为啲听众可能会听到好嘈。 系啊，好声大，系啊，佢想表达嗰个冰河时期嘅感觉啊，可能就系嗰种呼呼呼声。而家我哋就听得清楚好多啦，有几冰河啊，峰？ 而家我哋我嘅生意额咧。 系， 占以前我谂少咗大概超过八成。 好，我哋讲下先，你系揸边类型嘅车噶？ 我揸轻型客货车。 轻型客货车，少咗个生意，少咗八成。今朝譬如而家到十二点几啦吓，就嚟到食 lunch 嘅时间啦。你个状况又如何咧？今日？ 嗱，我今日九点到开工，到而家啦，就120蚊。 120蚊咋？ 平时如果一个朝头早咁样揸咗三个半钟头，应该大概有几多少钱啊？峰？ 如果以往嘅话，都系咁上下开工时间都系九点啦，到 lunch 时间咧，我谂以前嘅话应该都有六七百蚊嘅。 六七百蚊，但系而家得翻120蚊。咁嗰个货源你有冇理解到系点解咧？即系你做开边类型嘅呢一啲嘅货运啊，所以就系少咗边类型嘅客咁样咧？系。 嗯，因为我哋系做嗰啲电销形式嘅， 系系系，即系人哋打俾你就有生意啦。 系啦。 系啦，咁啊系啦，咁啊以往咧就即系可能啲商铺啊会旺嘅时间会有啲人嗌啲电视客货车咁帮我哋送货，咁啊而家基本上个市面人都冇见唔多一个，啲商户都冇乜货要去送嘅时间，咁变咗我哋嘅生意咧就绝对真系好少得好多，好惨得。 O K， 咁系咪自己车啊本身？ 嗯， 本身系咪自己车啊？ 系啊系啊， 自己车咁其实每一个月而家咁样计嘅话，一个朝头早80蚊，普通皮费停车场各样嘢，其实真系蚀钱做嘅喎，系咪啊？ 都可以系咁样讲嘅，即系如果袋有好彩嘅话，有700-800蚊咁咪叫好啲咯。 700-800蚊打到个和尾啊，咁样。打到嘅你有賺啲嘅啦，係咪？ 咁都過咗嘅，打咗個和嘅。 係係係係係係。 咁打到個和，起碼唔使蝕住先。 係，但係有冇話咧？即係而家個情況就咁樣棘住啦。即係你哋自己業界啊、同行嘅朋友有冇諗？喂，係咪有啲嘢我哋可以都試下諗咧？即係哇，發掘下新嘅客源啦、啊，定係啲乜嘢？有冇嘢可以做啊？峰， 可唔可以即係譬如咁？我見到而家咧，連生賣生果嘅佢都接咗啲叫做廁紙出嚟賣。 嗯。 因為我琴日睇電視見到。哦，点解你卖明明卖生果，点解你每日 系花圃啊？卖酒精搓手液啊！我见到 系啦系啦，就系咁啦。咁你有冇谂过，不如横掂都系啦，你就攞啲货翻嚟去卖咧？咁 其实系有谂过嘅， 系 啦，即系譬如之前系曾经有谂过话不如试下自己订啲口罩啊，翻嚟卖啦，系啦。不过你会见到一来啦，口罩系好难订， 系 啦。二来咧而家基本上個運費仲貴過一盒口罩， 係 係 啦，咁變咗嗱我譬如我個成本價我要100蚊買翻嚟嘅口罩，咁我又唔想話好似而家坊間咁多人咁去買頭，咁我可能就買100-120蚊，咁其實我可能一日買10-20盒，其實我嘅時間成本其實都係起翻到，其實都係冇乜所謂嘅。 所以咧，即係棘住咗喺度。咁有冇諗到，即係或者你有冇估計到，即係死啦咁要咁樣坐冷板坐幾耐咧？阿峰， 我諗啊，起碼過多兩三個月啦，係 咁頂唔頂得住，支唔支持得住啊？兩三個月都好長時間喎。 頂就靠之前嘅積蓄要頂住個。 即系嗰房机呢段时间就出现啦，系咪啊？ 好彩积，好彩积到啲谷咋。 咁啊，政府方面有冇啲即系因为都有唔同嘅方案啦，有冇惠及于你咧？ 冇，一样都冇。 系、 一来啦，其实我哋客波 van 咧，其实系喺政府眼中咧，不嬲系一个好少数嘅一群。 嗯、 其实好多福利政策嚟讲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是完全是冇受惠過嘅，喺我呢個行業咧，其實喺政府嚟講，可能隨時佢都唔知我呢個行業嘅存在。 係，但其實我自己去睇啦， 我哋係冇受惠過㗎。 係啊，你哋對於社會上面係好重要嘅，因為每一個行業我哋都重要先至一個社會啊嘛。嗱，時間關係傾住咁多先，但係咧就想同大家講一句啊，繼續加油，阿峰支持你之餘，而家872388運輸業界嘅朋友打俾我哋，等我哋做你嘅申訴專員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会尽快安排停泊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352名港人返香港。现时仍然有大约10人未接触到，呼吁他们尽快同入境处联络。他说本港其中一班包机听日飞抵东京羽田机场，船上的港人能否如期回港要视乎日本当局在听日能否完成病毒检测程序。他重申船上港人回港之后仍然需要接受14日强制检疫，不过目前的检疫中心已经接近饱和，所以要征用火炭未入伙的公屋骏阳村改作为检疫中心，让邮轮上的港人回港之后接受检疫。由于其他检疫中心建设需时，骏阳村是唯一选择。林郑月娥又说非常关心和高度重视滞留湖北的香港居民情况，但当地疫情仍然严峻，很多交通停顿，具体撤离方案必须照顾相关医疗配套和交通运输。在日本东京，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说，钻石公主号邮轮的香港乘客如果有新型肺炎症状，不可以随政府包机回香港，要留在当地接受适当的医疗安排。详细情况有待同船公司和当局商讨，亦都有待了解有多少名港人乘搭包机。欧志光说今日会在香港政府驻东京经贸办开会，下午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职员和当地有关单位会面，希望争取今晚到码头等的地方实地视察。中央电视台报道，武汉武昌医院院长刘志明因为感染新型肺炎，在今日的上午10:30去世。多间内地传媒昨晚传出刘志明的死讯，形容刘志明是第一位因为新型肺炎去世的医院院长，并说消息已经获得湖北卫健委宣教中心的微博认证，又说刘志明平时身体好好。但在凌晨时分，第一财经的报道表示，武汉市武昌医院的宣传负责人崔毅否认刘志明去世的消息，表示他仍然在同济医院抢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气温仍然偏低，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天色普遍晴朗。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81点，跌378点，总成交金额60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9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14.94跌1.2，腾讯控股408.8跌7.8，小米集团12.92跌3.6，美团点评101元跌5毫，信宇光学科技127.6跌6.4，中国平安90.85跌9毫，盈富基金27.75跌4毫，阿里巴巴214.2跌3.2，建设银行6.51跌3仙，融创中国43.1跌1.85。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81，澳元0.669，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6.995，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69点，跌353点。港金现价报14,705元，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6.37美元，卖出1,58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每个星期提提你平机信息。 男士当然主力出外赚钱啦，照顾小朋友的责任梗系放在妈妈身上啦。不过社会越来越讲求性别平等，照顾小朋友的责任都应该由父母共同分担。而香港在2019年男士的侍产假就增加去到五日啦。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Made in Hong Kong。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近年网络欺凌的情况日益严重。网络欺凌指的是个人或者团体透过资讯及通讯科技，包括是社交平台、电邮、手机短信、即时信息、诽谤性的个人网站等等，进行蓄意、反复和敌意的行为，以令到其他人受到伤害的。最常见的网络欺凌手法包括人肉搜寻、起底、洗版、网民公审等等。万一当你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记住了，你不要回答欺凌者的留言，因为这样可能会引发更多网络欺凌的信息。适当的时候应该联络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又或者社交平台管理员寻求协助。由于网络欺凌者的信息日后可能成为证据，所以应该将他们保存，不要删除。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尖端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罗威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嗰啲你先都好啊， 大哥你哋好，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多谢晒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大家同我哋一齐。虽然我哋好似冇乜能力帮到你，但系希望都 听听啦，系咪？ 抒发下你嘅情感咯。 阴公啊，海量嘅电话，你见到运输业界几吃力啊，甚至乎我哋收到其他业界嘅朋友都喺面书上面度留言话俾我哋知，喂，佢哋都好辛苦啊。我哋倾紧噶啦，睇下之后有冇啲嘅机会咧，即系喺其他我哋节目嘅环节里面度都可以同你倾下偈，睇下你哋俾你哋扫下苦啊，咁样好唔好啊？ 系 ，OK。好，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有阿彭师傅系咪啊 ？Hello。 谭师傅你好， 谭师傅， 但系谭师傅做嘢， 系啊，谭师傅系女司机嚟嘅，你好啊，谭师傅，系啊，我哋电话里面咧仲有阿豪仔响度添啊吓， 系 啊，我哋一齐倾， 早晨啊， 系啊，早晨啊，谭师傅，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你系边类型嘅运输业界嘅朋友啊？ 我哋系机场拖啲货喺机底下边上嗰啲拖头。 哦 ，OK， 哦，照你呢啲嘅情况咧，应该就系月薪啊，影响唔到你啊，系咪？ 唔系啊，你知唔知机减咗好多成啊？ 系，因为飞机少咗，但你个月薪都系咁多噶，系咪 OT 会减少咗？ 系啊，零 OT 啊。 唉，但平时 OT 占咗你份人工系百分之几多噶？ 一半啊。 一半，即系本身个底薪系咪可以咁讲？个底薪唔算好高嘅，平时即系要靠 OT 去补贴嘅。 系啊， 而家就冇咗一半嘅人工。 系啊，即系而家如果每月万几嘅，一等紧万蚊 噶。哎呀，因为其实 咁系咪因为冇晒客啊？而家咪好少机场嗰啲货运量啊嘛。 系啊，货又少，客又少啦，啲人而家唔过嚟香港啦嘛。 我谭师傅，我明白啊，因为咧我爸爸退休之前咧都喺机场度做，其实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工种咧，系啊，佢哋好多唔同嘅工种，譬如机场好多嘅朋友咧，佢哋嘅底薪咧唔算好高嘅，但系 OT 咧佢哋就会继续俾你咁样去补贴翻，多劳多得咯，系咪？咁而家嗱你就有影响到啦，见唔见到喺机场嗰边咧，其实仲有几多朋友系差唔多嘅情况，都系几痛苦 咧。有啲系裁员添啊！ 系啊，你见到好多 冇薪假亦都出现啦，系咪？ 系 啊，可以冇薪假啦。 咁你公司有冇一啲咩特别嘅即系待遇啊？喺呢个时候选唔选择同你哋同到时间咧？ 冇啊，扣嗰啲冇薪假咪分四个月咯，分咗四个月先至一次个。 佢又 翻俾公司咯，即系话， 即系佢就三四个月放假，搞到可能佢要同佢扣到， 唔系最多就两个礼拜啊咁样嚟放咯，轮住嚟放咯。 即系个个同事都要放一啲冇薪假啦，就喺、是、呢三四个月里面度。 系啊，好似话听闻讲话，起码都六月啦，半年到先至复苏啊，咁啊惨啊阴公。 系啊， 哇！即系其实可以预告我哋自己对嗰个疫情嘅掌控咧，起码去到六月。大家先至夠膽嘅，而家 系啊， 唉，所以咧唯有咁讲啊，谭师傅，我哋同你打气，加油，知道唔容易噶啦。 啊、政府有咩好帮忙我哋，即系人工嗰边啊，最好就派钱啦、啊，讲真，即系最实实际呢样嘢咯。 系啊， okay. 即系譬如你一家几口，咪已经有多几万蚊可。 系啊，你讲啊，咩低收入啊，有一家人啊，咁样。咁你咁样搞嘅，申请得嚟嘅都好麻烦啦、啊。 因为可能有好多听众会都会话，其实好彩，譬如谭师傅起码都仲有一份稳定嘅月薪啦、啊。但其实佢同平时去比较，因为少咗一半啊。其实到嗰个同佢平时嗰个生活，唔系已经唔系讲紧享受，因为本身讲紧个价钱唔系109,700嗰类啊嘛，系咪先？基本嘅开支都要俾噶。 你讲啦，我哋食饭啊啲啊。即系嗰啲跨啦嘢都啲嘢就贵咗，系咪先？你仲话冇咗一半嘅人工， 系 啊，明白啊。咩 我哋点？你有政府成日话咩派钱啊？贷款都唔我哋运输业嗰度根本就冇啲优惠。 好嗱，希望咧政府会听到你嘅投诉啊，真系啊，多谢晒谭师傅你嘅电话 ，thank you， 因为今日咧有好多电话啊，豪仔，各个唔同运输业界都有啊，不如我哋即刻听一听咧、 啊， 下一个嘅电话听下播好未啦吓？ 好啊，系啊，搞掂，系有卢师傅嘅 ，hello， 卢师傅，司机大佬，大家好， 系你好啊， 系 两位主持， 仲有豪仔啊， 新界的士嘅， 新界我哋都的士司机嘅代表啦，头先我哋听咗呢个就系货 van 嘅司机啦，跟住有机场嘅司机，而家到的士嘅司机啦吓，新界的士争几多啊？我想问下卢师傅你嘅生意， 哦，争好远咯，都系争成七八成，咁我而家食完饭之后咧，我就揸大埔嘅，而家大埔去火车站咧嗰条龙咧。个的士龙咧就排好长噶啦，已经 系啊！你目测啊，你估嗰条龙有几长啊？ 呢个行业嚟讲，基本政府都知嘅。我礼拜日睇嗰份报纸讲，根本任何嘢都冇提过的士有任何资助。 系 咁由一号开始已经减咗50蚊租，咁而家月中开始16号咧，的士行已经减一半租噶啦。 O K， 咁你可想而知嗰、那个。即系嗰个情况系几严峻咯。 O K， 因为其实平时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平时嗰啲车主啊，减租佢哋唔容易做到噶，系嘛？即系开头减50蚊都算忘恩浩荡噶啦，而家减一半，就即系真系冰河时期风头火势噶咯，系嘛？ 系啊，佢点都减一半，因为都冇生意啦嘛。好多人索性，你知我哋高危人士， 系 咁仲有我希望政府听到就系话，人哋新加坡都知道的士司机系高危。都会俾口罩佢哋、我哋乜嘢都冇，我仲要买贵口罩又买唔到，又要开工搵唔到食，我想问政府可以帮到我哋啲乜嘢？ 我见到你 叫阿林郑月娥出嚟睇睇，而家发生紧乜嘢事？你睇下望下周围我哋呢啲。咁點算？你叫我哋係咪要喺38樓跳落嚟先？ 唔好講，係啊，咩都解決到。嚟，豪仔想點？ 辦法總比困難多。 我見到之前話你哋咧，的士業議會咧就話諗住喺土耳其買啲口罩咧。就供應俾你哋噶嘛，咁啊好似中間咧陰公豬啊，佢哋話俾人偷咗啊啲口罩。 見到呢個報道 啊。係啊，而家你哋有冇話落實到咧？究竟有冇邊啲會咧會幫你哋有機會派到口罩益你哋咁樣咧？ 冇噶喎，由頭到尾都冇噶喎，我都由到而家都冇有收過話有乜嘢係口罩或者係幫到嗰啲其實因為我自己自費買一啲手套咧，都要100蚊一盒。 Okay, 口罩你都知出面咩价钱噶啦，已经最惨你仲系搵唔到食，咁你即系变咗好希望政府听到我哋呢班人，我哋真系好惨咯。 OK 啦，咁啊，而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就到嚟12:09啦，系咪？今朝开始做生意，你大约做咗几多生意啊，卢师傅？今日 而家做咗200多蚊噶咋？ 200蚊，咁就算你话有半价车租啦，够俾车租未啊？咁样？ 80蚊先租够俾啦，而家等下半场睇有冇生意咯，都系赚80蚊嘅啫，都系。 O、okay, K， 我见到 嗰啲免费入戏嗰啲帮唔帮到啊？如果真系做到嘅话， 而家买做紧3.7元，仲未减到，反而戏钱系仲贵咗而家。 O、okay, K， 上个月 仲 赚 2.5元，而家3.7元，你话惨唔惨？ 系有啲工会佢话提供3个月免费入戏补助俾你哋啊嘛，佢而家做紧未噶？系提议紧嘅咋嘛？ 冇噶。是冇噶，仲系提议 嘅， 唔知几时啦，系未噶， 即系未落实，未落实系嘛？ 系啊，未落实，但到而家都未。 O K， 诶，都明白嘅，司机大佬嗰、那个即系苦况，我都希望政府可以听到你哋啲声音啦。多谢， 师傅， 希望你打后嘅日子，诶、okay. 啊，即系打后嘅时间多几支旗啦， 其实我搭多咗的士噶啦，已经真系、 啊， 即系有时自己都会谂，你见到每一次见到嗰啲真系嘅的士司机嘅服务系真心好咗嘅、 嗯， 因为你会见到可能佢哋都真系觉得需要多啲嘅生意，咁佢哋服务又咁好，咁如果我有需要嘅话，大家一齐共度时间啦，咁样咯。 电话号码18723888，藉住呢个司机大佬嘅时间，希望各行各业嘅司机大佬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如果你喺逆市里面都可以 成为奇葩， 系 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可以点样做啊？帮下其他手下。司机大佬，大家好，我哋继续听电话咯噃。直播室有啊，桂花田有 黄耀祖， 电话里面都有豪仔，同埋有我哋嘅司机大佬。Hello，Hello 你好， 喂， 你好啊，司机大佬点称呼？林师傅你好， 你好啊，其实我都系揸波 van 嘅， 系。 咁我哋都系做电召行业，好似第 一位 嘅 师傅咁样， 系啊，咁佢讲得好啱啊，冰河。完全是冰河时期嚟噶，依家 系有几冰河呢？在你嗰个情况嚟睇， 几冰河啊？ 系啊， 冰河到即系我就做咗呢行叫做3年多，未够4年。 系 咁我就又系自己车啦。咁基本上 公车 credit card 成所有嘢，基本上我谂我呢个月系负资产噶啦。 系，即系入不敷支嘅，收到嘅钱系唔够呕翻出去嘅钱嘅，系。 系绝对唔够嘅，系绝对唔够。本身农历年后就已经系比较静噶啦，即系呢个行业运输业。咁基本上静，咁都冇问题嘅，谂住正正常常挨过。咁但系多咗呢个疫情之后咧，基本上我哋啲行家所有嘢咧，做飲食嘅又有，做成衣啊、電子啊，所有嘅各行各業，咁我哋運輸都有份嘅，基本上全部 都停嘅， 都冇嘢做， 即係直情係連即係車都唔使開嗰日冇工翻嗰種啦，直情係因為一張單都冇。 係啊，係已經去到咁離譜啊！而家 今日咧，你今日有冇開工啊？係咯， 我而家我由十點半左右啦，十點半十一點到，我坐到依家我都未有嘢做嘅。 即系一张单都未有 喺部车度，未，所以头先嗰个第一位先阿峰先都系好， 佢有八二蚊今朝， 系啊，好犀利噶啦，佢有八二蚊。 喂，死咯，咁使唔使谂下转行啊？讲真，即系唔知几耐噶，梗系唔想咁耐啦。但如果真系， 我可以好老实话俾你听，我已经有答其他朋友啊，话谂住转行啊，而家系各行各业都唔会请人。 是哦，系啊， 這個， 因为大家都收缩紧啊嘛，我就话咧，唯一有冇啲方法咧，就顶住先咧。譬如而家有你见到啲行业咧，佢都会话啊，我哋咧保证我哋嘅员工啊量晒体温先翻工啊，又或者我哋会有好足够嘅防疫措施咧，即系呢啲冇办法之外办法咧，你哋有冇都试过即系尽做咁样话俾人听，我哋都尽量保证安全噶。 我哋已经所有嘢都系咁样做啊，保证安全如何咧，都系冇用嘅，因为你好老实。基本上人哋间公司揾你做嘢，最简单，人哋间公司都冇嘢做， 咁佢都唔运作啦，系啦， 系啊， 系啦，即系你大家都明白噶，我直头好老实咁样讲嘅，同我啲叫做有合作开嘅老板啦，咁样商店啦，咁我都话哇，我佢可能有平时有其他比较散嘅少嘅。嘢我都话，我宁愿我减价同你去做，佢话我尽量俾你啦。即系你明唔明佢哋本身平时可能有十件货，佢而家得一件货，佢都唔出唔到俾你去做。 因为可能佢都有其他嘅司机用开各样嘢咁样，而家大家都好有时间可以接呢啲 order 啦，咁样就 系啊。咁你就算做电召又好，咁好似学啲的士大佬咁样都系咁讲啊。我哋口罩又冇，买又贵。啊！所有嘢又貴，咁我哋有乘客上完車，我哋自己都要做消毒嘅。咁你基本上我哋所有嘢，咁我哋做得啲咩？我哋乜都冇得做，係真係乜都冇得做。我朝朝就喺度坐到可能全日都係得二三百蚊。咁基本上我淨係公車都唔夠俾，唔好講交屋租啊，其他雜費食飯啦，唔好講啦，淨係講公車都唔够，系真系唔足够。 我想问咧，我想话咧，陆陆续续咧，唔系话即系啲厂开始即系运作翻啊，即系开始工作翻，又运一啲叫做物资翻嚟香港，即系譬如厕纸咁啊，就讲厕纸啊，都好密密手喎，见到，但系就嗰啲都未轮到你哋可以一齐参与下咁样， 未轮到我哋呢啲客货 van 做嘅， 系嗰啲大 van 做， 系一个货柜落到嚟嘅时候，有晒自己车队，有晒成。咁基本上要等到最尾最尾哦，佢哋啲车队做完，再分俾最散，我哋先系最尾最尾嗰、那个叫做运输嘅尾水。 明白明白。 咁基本上系啊，咁基本上你想做，唔系唔想做，而一个个难听啲讲句，我哋客货 van 嘅行家个个都想做，系想做都冇得做，即系好似琴日同啲行家倾偈。 系。 佢都话好简单咋嘛，平时可能电召 order 咁走出嚟都係十零步同你争一个 order 去做，依家係七八十同你 單一個 order 去做，但係嗰個 order 嘅價錢可能係四五十蚊嘅啫喎。 系， 即系为咗保存实力啦，你哋要顶住啊，系啊， 系啊，支持 之后就继续啦，系啦， 系啦，我哋加油啊，真系，我哋会明白好辛苦噶林师傅，但我哋唯有尝试咗一个好嘅聆听者，希望有啲即系有权力嘅人听到之后，仲会有行动帮帮到你哋啊 ，OK，thank you 林师傅，加油加油，哇，即系即刻。的 air 我哋都真系听完个心都湿埋啊！讲咩好咧，豪仔咁你话？ 我七八十个人争一张单，你自己都想象到嗰个艰难嘅情况几咁严重，即系就算真系有啊，都冇办法噶啦，真系，仲要头先阿田哥个问题，本来我都以为喂会唔会有机会用物资供应咧？点知去到水尾，可能去到下游，即系最分发先轮到佢，但系 摊到最尾可能都仲可能有单嘅，但系都系讲紧一扎人去拥住嚟争咯，嗬。 OK， 又听埋最后一个听众， 我听到个电话， okay, 听到个电话系你， 系你好，三位主持人你好， 阿伟你好，你又系边一个业界嘅运输业啊？又系 啊，我都系揸的士嘅， 揸的士嘅，好阿伟。咁你係 我本來係夜間的士嚟嘅，揸咗十幾年都係，今日第一日揸早更。 係點解會變咗做揸早更咧？揸咗 因為夜間太過恐怖啦，冰河時期都形容唔到啊！ 冰河時期都形容唔到， 恐龍絕種噶咯，已經講到好慘噶咯，而家 有幾冰河有幾雪條，你俾個數字嚟聽下啦，即係平時揸咗十幾年 係嗰啲 Apps 咧就計住我每一日嘅收入啊支出嘅咁樣。 好， 我由一號到而家，我翻咗17日夜間， 係 我嘅正收入係零， 正收入係零啊！ 即係每一日都係唔夠錢交車租嘅， 唔 係夠交車租，所以係零咯， 零咯，即係佢有收入，但不過就係要俾有支出噶嘛，有收入就有支出噶嘛，但係佢冇收入咯， 即係扣曬所有嘢，我嘅而家嘅正收入係零咯， 即係袋到落褲袋嘅錢係 zero， 係冇啊， 一蚊都冇。 七日開咗17日工冇休過息，但係係一毫子都冇。 咁你搏一搏，而家轉咗揸日間，咁暫時見唔見到有一線曙光啊？我希望你見到啊，師傅，阿偉哥。 唉，我就因為嗰個早間嗰個就同我即係拍咗好多年啦，佢見我咁可憐，佢就話不如咁啦，我哋輪流嚟每人做一日啦，因為日頭咧。即系都系惨噶啦，但系就冇夜晚咁恐怖咯。 好， 跟住隔篱日间个司机就话：点解你多咗一架车嚟同我一齐等？ 唔系多一架 车， 我哋轮流嚟， 轮流日间夜间调转系啦。 我自己调咗更啫。 咁有冇？ 其实佢都好好啊， 即系唔好大家揽住一齐啦。咁嗱，揸咗半个朝头早，成个朝头早啦，半更噶啦，又系咪好啲咧？真系日更咁又。 咁總好過夜晚啦，我哋夜晚係慘到，如果譬如我黃昏五點鐘開工，我到夜晚十點，我可能只係做過一支旗兩支旗嘅啫。 哎呀，即係我嗰日講嗰個例子，真係唔係單一事件啊，真係陰功啊！我嗰次我就係話嗰個師傅同我講，等咗三個鐘頭先至接到我，即係原來你都有咁樣嘅經歷啦，係咪啊，偉哥？ 嗯。 经历咗好耐啦， 成佢话17日啦，你谂下佢，连佢息都冇休过，佢都好勤力。 冇同，因为我最惨，我哋唔开工，我哋摆架车喺度又惊抄牌啊嘛。 喂，如果你同沙士嗰阵时比咧，你觉得即系个状况点啊？ 沙士都系惨，但系都冇呢次咁惨烈咯。 最大分别系咩咧？即系佢太耐啦，咪因为今次呢、這个。 因为呢次系太过恐慌啊， 人 太过恐慌，变咗啲人即系如果譬如我哋做夜间嘅话咧。啲人根本就唔會出街啊！一收工即刻翻屋企咯。咁有啲而家直情唔使翻工添啦，淨喺 home office 噶啦。 係，好在啲 home office 而家。 主要就 home office 咧，影響真係好大，係咯，我都幫襯唔到噶，佢令到你真係。 其實我哋早兩個禮拜，其實我哋都有啲的士業界嘅，其實都有反映過嘅，即係同翻啲工會反映過，即係話喂，如果政府肯封關嘅，一早封關嘅。其实那个那些恐慌会没那么严重咯。 是 太迟了你到现在。如果你讲封关 呢你宁愿去早些封关早些等那个疫情可以定返一些的那其实啲人会有返啲信心会敢行返出来条街咯。 而家你望下日本呢就轮到佢哋喺度要求呢安倍封关啦。因为佢哋就係的士嗰度呢又中咗好多招啊。 的士司机係啊亦都惹到其他人。 好惨㗎有时你。即係譬如去到醫院嘅，我又唔敢去醫院排隊喎。即係你基本上我去呢啲地鐵站咧，每一個啲地鐵站頭啊，啲商場嗰啲咧，可能排住幾十架車喺度等喎。咁你等極 等極你都係冇生意。 明㗎，不過師傅你記住頂住，即係沙士都過到啦，咁所以我哋呢一仗呢打下打耐啲，一樣有機會可以捱過嘅。多謝你電話先。 係 啊，多謝 秀 偉哥。嗱，聽咗咁多運輸業界嘅朋友同我哋分享啦，即係每一個呢都係喊㗎啦，真係。 真係喊。 我哋聽到都想喊啦，係咪？希望呢有關嘅部門都可以聽到，睇冇啲乜嘢可以幫得到佢哋啦，係咪？ 真係需要啊！嗱，今日咧就豪仔就 Home Office 聽日就到我啦嚇。 好，咁啊，聽日我哋再見， 拜 拜。Bye bye